众筹募集资金，目标金额100万。若果警方主动采取行动调查，佢捐出所得的款项。欧洲多国陆续放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限制措施，荷兰的学校、图书馆和部分的商店在星期一重开，但必须采取措施保持社交距离。在阿姆斯特丹，有复课的幼儿园铺设红地毡欢迎学生，校长为了减少社交接触，用另一端是假手的长棒和学生握手，而有发廊在午夜开门为急于理发的消费者服务。比利时政府亦都容许商店在严格的限制之下重开，但首都布鲁塞尔的巴士司机罢工，担心保护措施不足。而在希腊，当局展开第二阶段的解封，容许全部由三月底停业的零售商店重开，但必须执行社交距离规定。高中亦都复课，但是大型商场和百货公司依然要关闭。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雷雨，预料该低压槽会在晚间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5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预测大市是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明天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一两日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2点，升371点，总成交金额103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9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元，升16.8；阿里巴巴198.7，升5.3；美团点评109.7，跌1.9。小米集团11.5，升3毫；中国平安79.2，升6毫；盈富基金24.8，升4毫；港交所250元，升7.2；汇丰控股40.05，升5毫；中国移动59.15，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120.6，升4.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592，瑞士法郎7.97。澳元5.047，加元5.554，新西兰元4.73，欧元8.3846，每百人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46。日经平均指数报20390点，升211点。港金现价报157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3.74美元，卖出170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芜湖街嘅。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嘅筲箕湾道啊，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电车路轨工程要进行噶。筲箕湾道近住南安里交界来往方向嘅右线，暂时只系俾电车通过。九龙方面咧，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观塘兴业街咧，因为路陷嘅关系，兴业街近住敬业街快线咧就需要临时封闭噶，一带嘅交通咧都系相当之繁忙，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兴业街近住敬业街因为路陷嘅关系，快线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去九龙，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5。

登記咗嘅市民啦，就會陸續咧係收到有郵件編號嘅短信。咁收到之後咧，兩個工作日之內咧就會有郵差上門嚟派件噶啦。嗱，其實郵政署咧就已經咧就聘請額外嘅人手啦，咁就去派呢啲嘅口罩嘅。而呢啲口罩咧，佢就話咧就係即係當然係增加咗好多工作量，咁但係咧由於啲人手咧都係額外招聘嘅，所以就唔會影响其他嘅邮件嘅派递，咁每日咧都会处理10万多个呢啲口罩嘅邮件。好啦，咁啊，但系大家攞到口罩之后，究竟应该点样用呢？系咪每日都用啦？然之后用咗又翻嚟揾啲水浸下，揾啲番碱水浸下，第二日整干佢又用得咧？系咪真系用到60次咁多咧？咁嗱，呢个咧就喺唔少嘅。一啲嘅係呢方面嘅一啲專家啦，或者係科學家啦，咁都攞住個口罩咧，都認真去睇過嚟嘅，認真去研究下。咁包括啦，亦都有不少嘅科研人員啦，都攞嚟做過一啲嘅譬如喺顯微鏡之下睇清楚佢啦，或者做過一啲嘅測試啦。咁分別咧都提出唔少嘅一啲質疑嘅。咁其中咧就係、是。究竟咧就係就咁揾翻眼水洗下，係咪真係能夠清潔到嗰個過濾層咧？因為就咁揾啲翻眼水攞下咧，咁有好多一啲可能污糟嘅嘢啦，或者一啲微粒咧，係會喺呢啲層與層之間咧，其實成個口罩嗰個結構咧就唔係咁容易可以洗到出嚟啦。咁另外啦就係咧有啲口罩咧根據政府嘅測試就話可以洗60次。咁但係咧，究竟譬如話佢哋洗之前咁正常嘅情況之下咧，係會用過噶嘛？咁你又用又洗，咁係咪真係可以用到60次咧？另外咧就係嗱，呢隻口罩嘅特點咧就係有銅嘅粒子嘅。咁呢啲銅嘅粒子究竟用乜嘢形態存在咧？呢啲銅嘅粒子會唔會話俾皮膚吸收啊，或者吸收到去個肺裏邊咧？咁呢啲咧都係唔少人關心嘅事情。而政府嘅解釋咧就係話，即係喺各方面嘅解釋咧就係話，即係呢個係已經係符合咗一啲世界組織嘅一級標準嘅認證啦。咁有一定嘅抗疫需要，有一定嘅抗疫嘅能力嘅。咁面對住好多嘅一啲嘅懷疑啦，究竟係咪咁耐用咧？究竟嗰個殺病菌嘅能力係咪咁強咧？政府其中一個解釋咧就係話，都會咧就係我哋再揾專家去了解一下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總之就係為咗俾大家咧多一個選擇，咁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選擇嚟嘅。咁但係咧，你見到嘅就係有好多醫護人員咧都開始話，如果你去醫院嘅話咧，就未必啱戴呢個嘅。亦都有一啲嘅安老院就話咧，由於種種嘅行政原因啊、清潔嘅原因啊，都未必能夠用到呢個口罩嘅，因為咧用一啲可以一次過用完即棄嘅口罩咧，比較安全衞生。好啦，大家好多聽緊嘅朋友啦，都會陸續咧係收到呢個政府派發嘅重用口罩啊，大家準備點樣用法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5月11日朝早9点半，政府今日起派递同心抗疫口罩。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口罩通过国际标准嘅反复测试，强调能够安全使用。 有啲朋友佢担心呢个有铜会唔会跌咗落嚟，跟住会吸入咧？都聽到有關嘅聲音嘅，我哋亦都同緊咧，譬如話嗰個原材料嘅供應商啊，我哋亦都會進行一啲確認咧，咁大家可以放心嘅。喺翻現有資料嚟講咧，這個情況應該係唔會發生。 11点半，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話：，昨晚警方喺旺角截查記者，要求記者踎低以及阻止拍攝嘅行為，係不合理同埋羞辱嘅做法。 警方截查都要係有規有矩嘅嚇，都要係有合理理由。而唔係咁樣係無差別咁樣幾十個、100几十个記者咁樣圍住曬，踎低查袋，要求記者即時停錄，違反咗警察通例裏面要求警方配合傳媒採訪。 晏晝2点，政府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54亿，用作海洋公園未來12个月嘅營運開支，並重新確定未來發展策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话：， 我哋都同海洋馆睇过佢哋自己嘅财政状况， 如果去到六月嘅時候咧，營運上邊咧係會出現一個非常之大嘅問題。如果唔能夠獲得有任何嘅撥款嘅幫助咧，海洋公園可能只會面對一個出路，就係倒閉。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政府派發的同心抗疫口罩有部分市民開始陸續收到，大家準備怎樣用呢？而在這個口罩裏面究竟有什麼值得大家注意的呢？中大物理系高級講師湯兆星在電話裡面，湯兆星你好啊。 喂，是你好啊。 你好啊，林，你們就做過一些、研究，就拿著口罩來在這裡看得很清楚的，有些什麼大家你覺得大家要留意的呢？ 其實咧就唔講得係研究嘅，我只係叫同事影咗幾張電子鏡嘅相啫。咁其實咧我自己個人咧就有啲有少少憂慮嘅。咁因為見到咧個口罩咧，其實嗰個同層咧就帶同嗰個所謂抗菌層咧，咁同埋嗰個過濾層，即係真正係過濾啲粒子嘅嗰一層咧，其實只不過係即係兩層相鄰啦，就有一個好簡單嘅接觸。咁我就諗究竟嗰個同層究竟有唔會好有效咁殺到嗰個菌咧？咁樣即係如果有啲飛沫佢係走咗入去，好細嘅佢走咗入去個過濾層裏面嘅時候，會唔會嗰累積咗喺度嘅時候係即係清洗唔到或者過即係去殺唔到菌啊？咁樣咧，咁樣 係咁嗱，我想問一下咧，因為你揾個即係電子顯微鏡見到啲同。同嘅粒子啦，咁其实你见到，譬如相隔几远咧，同嗰个大细啊，嗰个空隙啊，同一啲病毒嘅大细比较又如何咧？ 其實咧就唔係個銅嘅粒子大細同啲病毒粒子大細比較，而係即係如果你話我有個飛沫喺個銅嗰度喺個銅層嗰度跌咗落去咁有水啦，有啲銅喺度啦，咁嗰度殺到菌係其實 O K 嘅。咁但係咧就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嗰陣抗菌層咧，其實啲窿都好大嘅，係啦，即係冇乜過濾能力嘅。咁啲飛沫咧其實就會走咗去嗰個過濾層嗰度就沉積咗喺度。系啦，有機會會咁嘅。咁即係你都知道啦，就係話，譬如我哋做一啲所謂抗菌塗層咧，譬如你話嗰，譬如我哋噴落去 lift 嗰度，咁可能個 lift 嗰個手掣就能夠消到毒。但我哋唔會覺得我哋掂嘅手指埋去嘅時候可以幫到我哋嘅手指消毒噶嘛。即係我係 lift 嗰度消咗毒，咁我哋就傳唔到啲菌俾人哋啦。但我哋就唔能夠話我掂一掂個 lift 嗰隻手指就消到毒，咁唔會係咁樣嘅。咁其實都一樣咧，就係話你嗰個抗菌層其實同嗰個過濾層係掂住嘅啫。咁但唔係話掂住就可以即係、就是、可以去消到個抗，即係透過嗰個過濾層嗰啲病毒啊咁樣嘅。咁所以嗰度有機會有啲嘢累積咗喺度啦。咁我覺得長遠嚟講，可能都係一個憂慮嘅地方啦。 係，即係我想理解一下就係話。即你的意思是那個抗菌层可能有一些东西是隔不住的，有些飞沫隔不住的，那你去了个过滤层那里理论上都过滤到的嘛，那你过不到去咯，你吸不到入去咯，是不是？ 但是那里面如果积住一些东西，即譬如如果我累积，因为一次性口罩我就没有这个忧虑啦，即我没第一日我没扔了去咯，但如果你在个过滤层里面停了，咁你會積咗啲嘢喺裏面係咪？嗱，咁病毒，咁你可能話啊、哦，我等幾個鐘，可能就即係會死咗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啲係塵埃咧，咁塵埃入咗去嗰個過濾層裏面嘅時候，咁積住喺度咧，咁有機會就預嗱一日兩日可能會冇事嘅，但如果你話幾十日、二三十日咁樣，咁你多嘢累積喺裏面嘅時候，可能你就會塞咗裏面嗰啲啲纖維噶咯喎。咁你個口罩會唔會焗咗呢？或者你會唞氣嘅時候有困難呢？或者你如果有啲污糟喺裏面嘅時候，你洗嘅時候洗唔到，或者即係只有輕揚啦，唔可以捽啦，唔可以整啦。咁嘅時候會唔會嗰度其實都會有細菌滋生喺度呢？ 但係會唔會嗱？佢政府教話用番鹼水去浸下佢。即系去轻扬啦，即系拖一拖佢咁啦。我理解就 系、 是，咁如果系咁嘅，即系你嘅意思系咁样系未必能够杀到里边啲病毒嘅。 未必嘅，即系等于你，即系比如你以前玩胶盒仔啫嘛。咁你胶盒仔里边可能都入咗好多番鹼水，咁但系啲番鹼水可以喺里边跟住发到即系好多毛喺里边出咗嚟嘅。吓、啊，即系其实一样咯。咁你 但系唔系话唔系有啲番碱水可以杀到病毒嘅咩？叫人洗手都系用番碱捽二十秒就话可以洗晒噶嘛？ 但系啲病毒啫，咁但系嗰度有菌噶嘛，系嘛？ 即你可以有其他問題噶嘛？你嗰個即係過濾層裏面可以有其他污糟嘢，可以有其他菌噶嘛？咁、 哦、 你啲菌其實都唔一定係嗰只，唔一定係冠狀病毒㗎，即係其實可能你係污糟咁解啫。同、 嗯、 埋你塞咗嘅時候，你會唞氣係冇唞得咁暢順嘅嘛，即係其實即係等於你即係塞咗啲嘢喺個口罩度，即係或者你口罩係有好多阻塞嘅，好多水或者好多嘢嘅，咁、 嗯、 你吸氣嘅時候，你會覺得呼吸辛苦啲啦，或者個、嗯、就過濾唔到嘅時候，咁變咗啲空氣就唔會喺你過濾層嗰度入啦，而可能咧就喺你嗰、個口罩啲罅，即係個貼面嗰啲罅位度入，咁就做唔到過濾功能咯。 你剛才講到就係或者吸氣嗰度差啲啦，咁即係用咗好多次之後，根據政府嗰、那個佢提供嗰啲測試咧，就話咧，即係佢洗咗洗咗四十次之後咧，仍然係嗰個壓力差，即係話吸氣嗰個暢順度啦。簡單嚟講，即係仍然係符合美國標準嘅，去到六十次先至唔得啫。咁 我知道，我知道呢個報告我完全睇過。 嗱、 但係佢個報告係佢喺洗第一次，我唔懷疑佢洗個過程咧，洗個過程 OK 嘅。但係個問題係佢同我哋正常人戴口罩嘅過程唔同，因為我係洗同一日洗同另一日洗之間，我哋可能喺街度吸咗八個鐘頭，或者喺 office 嗰度吸咗八個鐘頭氣噶嘛。 嗯嗯。 咁喺嗰個過程裏邊，咁會有一啲污糟嘢 deposit， 即係。 積累 咗喺裏面。咁、我而家個即係去個憂慮就係話，積累咗喺裏面嗰啲嘢，究竟你透過洗係洗唔洗得到？ 嗯嗯， 即係洗個過程係冇問題㗎，即係我唔會覺得洗係會洗爛咗，即係好容易洗爛咗個口罩嗰啲纖維結構，即係除非你好大力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而家個口罩係即係佢個口罩，我唔知佢有冇中間有冇用過。如果佢淨係洗中間係冇一個即係用過或者有啲氣流即係冇呼吸過嘅時候，咁佢裏面冇累積到嘢係冇問題㗎。咁但係問題就係我用咗每日用八個鐘嘅時候，我累積咗好多嘢喺嗰度，洗唔到得乾淨咁解啫嘛。 即係其實佢做嗰個測試係冇認真或者都唔知道係咪咁樣做法，即係話係 根本就係嘛？因為佢根本就冇講到佢係一次洗，佢洗咗六十次，係我就咁洗完之後晾翻乾去洗，咁洗完之後晾翻乾去，還是係佢中間再會有譬如找人戴八個鐘啊，再洗咁樣，咁其實那個係同就咁洗係兩樣嘢嚟噶嘛。 嗯，嗱，咁而家你睇到即係喺電子顯微鏡裏面睇到佢嗰個結構咧，其實同一般嘅外科口罩嗰個分別係乜嘢？除咗嗰個即係原理啦，即係殺菌嘅原理用銅芯唔同， 有層銅層啦，即係佢有層唔同嘅抗菌層啦，咁就係同嗰層抗菌層嘅窿好大嘅嚇，即係啲飛沫都入。即係飄到入去嘅咁樣咯，咁但係即係譬如我就咁睇嗰個過濾層啦，即係所謂過濾層啦，其實同我哋普通口罩過濾層咧，嗱我唔知道佢有冇啲特殊技術啦，佢又冇講，咁但係我就咁睇外觀嚟講，好簡單睇外觀嚟講咧，就覺得佢同普通口罩嗰啲用噴布咧，其實都唔係分別好大嘅啫，即係個窿啊或者嗰啲纖維其實都係差唔多樣。咁成件事就有個疑問啦，即係我哋用普通口罩，我哋話唔可以重用嘅原因就係因為佢積咗一啲污糟嘢喺裏邊。我哋洗唔到佢，我哋先至唔可以話嗰張我將個普通口罩重用，可能重用十幾日咁唔得啊嘛，即係有兩種可能得嘅。咁調翻轉就係而家有個咁嘅口罩，如果佢個過濾層其實同一個普通口罩唔係咁大分別嘅，而佢又冇一啲特殊嘅技術可以清理個過濾層裏邊嗰啲嘅污糟嘢嘅時候，點解佢可以？洗到咁多次可以重用到咁多次咧，我怕唔怕啲污糟嘢積聚喺裏邊咧？其實我嘅疑問就係咁樣咯。係 咁嗱，聽完呢啲疑問，你覺得即係你自己咁講啦，用唔用咧？你會唔會用咧？ 嗱，我就覺得如果我落街買個外賣半個鐘頭一個鐘頭，我就唔係好驚，即係唔好擔心嘅，因為始終嚟講，即係話你就咁啱撞到啲飛沫有菌係著走入去，咁就都個機會都唔係好大。咁啊問題係如果我真係譬如我係一個打工仔，我而家要依賴個口罩係每日八個鐘，跟住我係要用成即係好似佢咁講啦，即係我即係佢個測試日去到六十日嘅，咁我就會好擔心，即係話我用到咁上下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嘢係即係慢慢改變咗？我唔知，如果我 inhale 咗一啲病毒啊，或者係即係我會令到我呼吸唔暢順啊等等嗰啲問題出現咯。 嗱，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嗰個銅芯嗰個設計啦，即係會有啲人就擔心會唔會吸咗落去個肺度啊，或者皮膚吸收咗呢啲金屬咧，有冇咁樣危機？ 我自己就調翻轉頭咧，我自己就唔係好擔心嗰個銅。嗱，雖然啲銅嘅粒子咧，其實都係一微米咯，我電子顯微鏡到可能百分一微米，咁或者更加細啦，有啲係甚即係 一微米啦，即係或者0.1微米，即係講緊係100万分之1米或者1000万分之1米，咁其實都好細嘅，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見到咧嗰個銅嗰陣嘅膜咧，其實係喺嗰個過濾層嘅前面，係外邊嘅。咁個過濾層咧其實都可以隔到好多嘢嘅，就算即係有個唔好彩或者洗嘅時候有少少嘅甩，少少粒子甩咗落嚟咧，其實你隔咗個過濾層都吸唔到，即係唔好咁容易吸到入去，我會覺得。咁同埋銅嗰個毒性又都唔係真係好強啦，咁所以呢個問題我就相對嚟講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嘅。 係，我想最後仲有大半分鐘嘅時間，政府曾經講過嗰個專利咧，就係因為有個弱磁場嘅防污染技術啦。咁但係而家拎出嚟嗰口罩就係銅芯嘅，就技術改良咗嘅。即係從一個即係版權或者係即係專利嘅觀點嚟講咧，已經一個核心技術唔同咗，仲可唔可以話呢一件產品係可以享有嗰個專利，可以仍然話係有專利咧？ 好坦白講啦，我唔覺得如果政府有用藥磁場嘅話，佢應該會講出嚟啦。咁我覺得佢可能應該係冇用藥磁場啦。咁我又覺得佢嗰個所謂六層設計咧，即係佢只係換咗一層係銅芯。咁我又覺得同原本你話嗰、那個即係有藥磁場嗰個設計咧，其實好似唔係好相關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佢喺呢方會 好啦，唔該曬你湯兆星，我哋要聽新聞，唔好意思，中大物理係高級講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寻求约54亿元拨款，作为海洋公园未来一年的营运资金，否则海洋公园的现金流将于下个月用尽。若果无法取得拨款，将会可能清盘倒闭。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表示，公园每月的营运开支要大约1亿4千万，疫情期间关闭3个多月，支出已经近5亿，而公园早前人流减少，只是做本地客生意，利润方面少收1亿至2亿，因此现金流而失去7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海洋公园一旦清盘，早前向政府借的50多亿贷款就要撇账，至于30多亿的商业贷款就要作破产处理。他说如果公园可以取得拨款，管理情况一定要检视，政府会参与更多。本港今日并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22日本地零确诊，累计有1047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系调查一宗涉及70岁女病人的海外个案。佢乘坐英国航空 BA27，寻日由伦敦抵港，深喉唾样本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直接由机场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接受治理，目前情况稳定。根据病人提供资料，他回港之前曾经在英国接受测试，证实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已经同英国卫生当局联络，以取得个案的进一步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日录得的新增个案潜伏期间都身处外地，呼吁由外地回港的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抵港时应该立即联络卫生署港口卫生科人员跟进。全国两会将于今个月下旬召开，民建联的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将会提出23项建议和提案。在公共卫生方面，民建联的代表建议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能力，包括检讨疫情通报交流机制，提升防疫装备和物资的制造能力，鼓励研制可重用口罩等。此外，都建议成立专责机构，推广中国文化，加强对香港青少年、大专和中小学老师认识中国历史和国情。其他建议和提案就包括在珠海市桂山岛和港珠澳大桥珠海段南侧指定水域建香港城，以提供大量住屋单位。此外，研究立法全面禁止食用猫狗，订立阻吓性罚则。新加坡新增48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 大部分是住在宿舍的外籍劳工，只有两人是当地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累计23822宗。新加坡卫生部表示，今日的新增病例较少，部分原因在间实验室正是重新校对，其中一个是挤合的检测仪，因此处理的检测次数较少。卫生部又指，在定期评估实验室检测的时候，发现一间实验室又是挤合出现问题，早前有33人被错误诊断为确诊病例，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再次检测之后已将他们改列为阴性，涉事的实验室已停止所有的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一两日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嘅筲箕湾道部分路段有啲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嘅。筲箕湾道近住南安里交界来往方向的右线只俾电车通过，咁啊现时南安街的交通就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啦，观塘的兴业街因为路陷，兴业街近住敬业街的快线咧封咗路，附近的交通都系非常之繁忙，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而观塘的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由开源道一路去到顺业街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仲有就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咁啊近住开源道一带咧，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去九龙，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咧，同一个做空中服务员嘅听众倾偈咧，佢就话俾我听咧，有几个字咧系成日咧喺飞机上面听到咧，或者机场里面听到咧，都系觉得咧系有少少系啲人读得麻麻地嘅。咁啊，请萧叔讲一讲。呢几个字分别咧系 number one lounge。Lounge, airport lounge， 即係嗰個機場嘅貴賓室嗰個 lounge。咁 lounge 就唔係 lunch， 唔係 launch， OK， it's lounge。特別要留意嘅咧就係咧係一個 ow ow ow 咁嘅音嚟嘅。咁先讀 low 先 ，low 即係好似 Andy Lau 嘅 low 啦 ，OK， 姓劉個英文嘅 low。但系后面加个 n 音就变咗 lounge 啦，跟住就咁样，咁所以就系 lounge， 而唔系 lounge。OK， 咁我哋下一集再讲埋其余嗰两个字。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这段日子大家可能少了见面，不过可以用多些时间去想想，究竟我们最关心最在乎的是哪些人哪些事情呢？想完就即刻做，多些关心下他们，多些做回你喜欢做的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政府就开始派发同心嘅口罩啦，同心抗疫口罩啊，可以重用嘅。咁好多嘅安老院舍咧，亦都陆续收到嘅。咁佢哋又用成点咧？嗱，电话里边咧就有安老服务委员会嘅前主席，本身都有经营私营安老院嘅李辉啊。李辉你好， 你好啊，欧嘉 伦。系啊，你点咧？有冇用到呢个口罩啊？点用法啊？ 其實呢個同心口罩呢，就啱啱政府公布話網上邊登記嗰日呢，全港嘅安老院舍呢就已經率先收到㗎啦。即係實際上我哋收到差唔多一個禮拜嘅。係。咁就嗱呢個呢就據介紹就應該係好嘢嚟嘅。咁但係呢喺集體居住嘅院舍呢，就似乎係喺清洗嗰方面呢 是 有一定的难度，同埋系用起上嚟咧，系唔系咁方便咯？因为如果我哋每一个老人家，因为呢批口罩咧一式一样嘅，咁我哋首先我哋要加工先啦，起码都要黐翻佢个名。咁黐个名落去，会唔会损坏咗佢嗰啲同心咧？定系有冇影响咧？咁呢个一个问题咯。咁另外咧，就因为洗嘅时候咧。佢建議係最好人手洗噶嘛，咁喺院舍就比較難做得到，真係用人手洗，因為我哋嗰啲洗衣機全部都係啲大型嘅工業嘅洗衣機，幾十磅嘅，咁你洗淨係單純洗口罩，無論係能源方面啊，咁而且佢唔建議係用洗衣機洗噶嘛， 係啊，佢浸下揾翻緊水攞下咁嘅啫喎， 係啊，要養下佢啊，同埋咧即係吹乾咧就最好平放啊嘛，就好似釣鹹魚咁都唔係咁好噶嘛，咁所以就喺院舍總嘅嚟講咧就唔係咁適合咯。我相信當初咧喺疫情嘅初期咧全球都喺度搶口罩嘅時候，有呢一種嘅概念咧，其實政府我覺得佢亦都冇錯嘅，因為重用啊嘛，又可以能夠補充得到嗰個用量咁樣。咁但係今時今日其實市場上面都已經個口罩唔係即係二月份啊，三月份嗰陣時咁缺乏啦，即係基本上係可以買得到。咁同埋咧，安老院舍咧就政府都前後。是免費發放了三批的口罩給院舍的，所以在整個院舍來說呢，在香港的安老業啊，跟世界去相比呢，其實是一個奇蹟來的，我們能夠守到今時今日這麼多零個案呢，都感到有些自豪的，可以說 是這麼久以來是啊好多英美地區咧，就係喺加拿大啊，都係安老院舍有啲大爆發嘅，好多老人家咧都係喺院舍度感染啦。香港就係零啦，所以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值得自豪咯。咁嗱，你哋攞到呢啲口罩，其實而家嘅即用嘅即係即棄用完就即棄嘅口罩係足夠嘅，所以暫時你自己就譬如你自己嘅安老院舍都唔會用呢啲重用口罩係嘛？ 第二選擇咯，冇嘅時候先選擇咯。因為外科口罩，譬如一個老人家，佢啲即係要去醫院覆診嘅，或者佢要去做物理治療嘅，或者佢要家人我哋都唔呢段時間基本上我哋都拒絕家人接佢出去飲茶噶啦，基本上係留喺院舍嘅。咁所以用嘅口罩嘅量咧，即係作為老人家唔係太多嘅外科口罩。應該講目前嚟講，我哋都唔係太緊張咯。當初就真係好緊張啦。 所以而家即係攞咗啲重用口罩之後，你哋都即係擺埋一邊先，或者係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先至諗住攞出嚟用。 唔係，我哋咧就係通知屋企人咧， 是交返俾佢，因为 俾返佢哋 佢个人嘅私人物品嚟㗎嘛。咁、 嗯、 但我自己机构呢，我哋都发一啲讯息俾佢屋企人，佢嚟探访嘅时候，或者佢买嘢俾佢食嘅时候呢，佢同我哋签署返、 嗯、 个口罩就交返俾佢。咁係佢屋企人当疫情冇咁严峻啊，或者係可以放宽佢哋出去飲茶，佢、嗯、咪可以用囉。咁屋企人同佢洗就容易啲㗎嘛。 明白。係咪你知道其他啲好多安老院都好少即係、会喺安老院里面用㗎？ 我諗我哋啲行家个个都有同我咁样嘅諗法嘅居多囉。 嗯嗯，好好，明白，唔该晒你，李辉，唔该晒， 系唔该，拜拜， 拜拜。李辉系安老服务协会嘅前主席，咁亦都本身咧系有经营私营安老院嘅。咁嗱，听到即系其实创新及科技局就话咧，其实理解啊，部分院舍系未必有人手去每日清洗同埋要晾干啲口罩啦，咁所以咧。送口罩的呢个安排咧，主要就是为了有需要的人提供多一个选择。咁院舍咧就是家人可以按实际情况需要自己决定点样用啊。呢、這个就是创新及科技局的回应啦。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啊，马仲仪你好， 你好主持 人。系啦，对于政府的同心抗疫口罩啦，咁你觉得由即系公共由医生的角度嚟睇，几时应该可以用，几时唔适宜用咧？ 我想几时应该用呢，咁就交由市民自己去决定啦。作为医生，我哋有个责任讲有咩时候就唔系咁适合用啦。咁样就其实之前学者都讲过啦，譬如何柏良医生都讲啦，因为始终即系佢要有一个重用嘅情况喺度啊。咁所以呢，譬如你自己本身系有一个呼吸道嘅病征发烧啊咁样呢，咁就唔系咁适宜戴啦，因为你已经可能系会有细菌沾污咗呢个口罩啦。咁佢又或者你出入一个地方，嗰个地方或者接触嗰啲人系即系有可能已经系一个呼吸道感染病嘅患者，咁亦都唔适合啦。咁再推论落 去，我想问下阿马仲仪，唔好意思，我想问下，即系有细菌或者有病毒接触过，咁理论上啊，佢哋用完之后系要洗噶嘛？洗完之后理论上就唔惊噶啦嘛？点理解咧？ 基本上咧，究竟洗完之后，你嗰个鱼沾咗喺里面上面嘅细菌，系咪即系等于百分百咧就已经冇咗咧，死咗咧？呢、這个咧，其实就我睇翻政府佢自己做嗰个物料嗰、那个报告咧，佢系冇讲到嘅。咁正如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到，佢亦都系话佢卫生署啦，甚至乎卫生防护中心咧，都冇系中间咧参与嘅。咁样究竟我哋佢而家提供呢个清洗嘅程序，系咪足以已经达到消毒呢个目的咧？因为你话你要清除咗呢啲病毒嘅，咁你系要即系佢消毒咗嘅喎。咁究竟咁而家呢个清洗嘅程序系咪得咧？嗱，想坦白讲，我觉得卫生署答唔到，局长答唔到，我都答唔到。所以我谂咧，市民就唔好去冒呢个险啦。因为你再重新戴翻个口罩嘅时候咧，嗰、那个步骤咧系好容易你的手会沾污咗嘅。咁样亦都掂到其他角膜地方，你就会变咗系感染。咁所以就亦都得出結論，正如衛生署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講，都唔建議喺醫院啦或者診所啦醫療機構嗰度戴啦，包括你係工作人員或者求診者或者即係探訪者，我哋都唔建議。咁另外一樣嘢，點解我哋會特別咧去提到安老院舍咧？咁原因咧就今次咧政府某啲事情都幾有效率，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原來上個禮拜某一啲安老院舍咧已經開始派發呢個同心口罩咧俾當中嘅長者噶啦。咁原來咧我哋睇翻咧喺政府咧即係喺5月5號公布俾大家聽有呢個同心口罩你可以去登記嘅之前咧，原來佢哋已經率先咧為安老院舍嘅長者咧準備緊，所以咧今上個禮拜咧已經可以開始派。咁但係咧，當我哋睇翻嘅時候，即係佢派俾個長者嘅時候咧，即係啲安老院舍職員又冇話個長者佢而家可唔可以用喎？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度，即係我哋就因此就去睇啦。咁其實即係作為醫生嚟講咧，我哋一直覺得安老院舍咧，其實都係一個高風險感染嘅地方嚟嘅。 咁因為咧，我哋嘅長者住喺安老院舍，通常都係好多長期病患，佢哋體質弱啦，亦都長期咧，即係要出入醫院。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安老院舍咧，其實都係一個高風險嘅地方。咁所以亦都套用翻阿陳局長咁講啦，亦都唔係咁適用用個口罩。同埋另一樣嘢咧，我哋有好多長者，尤其是安老院舍嘅長者咧，其實佢哋有好多有呢個慢性呼吸道嘅疾病啦，有呢個心血管嘅疾病啦。但係呢個重心口罩咧，喺佢本身設計啦，甚至乎喺洗咗60次之後咧，佢嗰個透氣功能咧係比一般外科口罩為低嘅。咁相信咧，如果長者要長時間戴住佢咧，基本上唞氣都幾辛苦，咁可能都會影響佢哋嘅病情。最後一樣嘢就係、是、咁，我哋都睇過政府嘅宣傳短片啦。其實洗呢個口罩咧，個步驟都幾繁複啊，跟住咧要手洗，仲要咧打平咁樣去曬乾晾乾佢。咁但係長者自己喺院舍一定做唔到啦。咁但係安老院舍又冇可能咧，就幫佢哋咁多人做同埋分翻清楚。咁會唔會關口長者就戴上咗個口罩唔清洗唔成，咁長期戴住佢，咁我哋會好擔心。因為其實我哋睇返呢外國嗰度呢，點解咁多死亡人數呢，即係呢個新冠病毒肺炎其中一個黑點呢，就喺安老院舍嗰度有爆發，同埋啲體弱嘅老人家呢，佢哋感染咗個新冠病毒肺炎之後，個死亡率都幾高。幸好呢，到呢一刻呢，我哋香港呢暫時都冇喺安老院舍嗰度有一個爆發。但係呢，原因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呢，由二月開始呢，我哋嘅安老院舍呢其實已經謝絕咗任何即係外間嘅探訪，除非你話譬如你係醫生上門到診啦，連一啲即係社福機構嘅物理治療服務都已經停止咗。咁但係長者有好多個月都冇家人探訪，其實佢哋都好慘。咁我聽聞呢都可能會逐步有一啲放寬。咁因此呢，其實就長者戴口罩呢樣嘢係重要嘅，因為我哋社區嘅人士會接觸長者啦嘛。咁其實我知道咧，社署一路都有建議長者戴口罩或者戴外科口罩，但係咧，我哋譬如自己醫生出診咁耐咧，我見到好多長者都做唔到呢點，因為安老院舍嘅職員話俾我聽，佢哋自己對職員嘅口罩都係掹掹緊，根本冇可能為長者每日提供一個外科口罩。咁與此同時，你而家又派咗啲重心口罩，咁會唔會長者就冇辦法，我都要戴住先呢？咁我哋就好擔心呢件事情囉。所以因此我哋就去詢問即係呢個社署，究竟對於長者戴口罩嘅情況有冇咩指引囉。 咁嗱，剛才我哋都問咗啲安老院，咁佢哋話即係即用嗰啲口罩，即係每一次用一次嘅口罩咧，都而家似乎都係足夠嘅。嗱，我想問一下咧，你剛才講到就係你話有啲呼吸道疾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可能戴得耐會呼吸困難啦，因為洗咗60次之後就會即係嗰個透氣度會低咗。咁但係好多人都會話點都冇人叫你用60次喎，即係如果你用10次、20次、30次都仲得啊，40次都仲得啊，係咪咧？ 基本上呢，我哋其實我自己都係根據呢，即係呢一個政府佢自己做嗰個物料嗰、那個佢嗰報告啦。就我睇返呢，佢未清洗前呢，佢嗰個口罩呢個透氣度已經係去到4㗎啦。咁樣呢，其實4呢就係、是基本上第一已經高於呢個歐盟嘅標準嘅，即係話即係差過，即係差得個透氣度唔符合歐盟嘅標準。而係對於個美國嗰個 ASM 嘅第一級嘅標準呢，可能最新嗰個係勉強係5以下佢都 OK，但其實如果用舊嘅標準，佢都其實高過，基本上個唞氣都比一般外科口罩差咯。 明白，好，唔該曬你，馬仲怡，唔該曬。馬仲怡咧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咁呢、同心抗疫口罩咧，因為佢嘅層數係比較多，加埋有6層嘅，咁所以透氣度咧可能大家可能要習慣一下啦。有啲人都話好似焗咗少少嘅，咁大家試過先至可以真正理解啦。好啦，電話裏邊有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黃女士 係 請講係。 我哋觉得呢个口罩咧，应该系改名叫做缺口口罩。佢根本去睇医生啊，最重要嘅用途系用唔到嘅。咁如果我哋成日戴住佢，如果周边有啲有病菌嘅人，我哋接触咗之后，嗰啲病菌咪会即系未必防到嘅、 啊。咁你可以譬如落街买餸啊、饮茶嘅时候用，咁都可能得、啊。 咁不如我徹底留喺屋企做個紀念咯，紀念地府對我哋咁好，俾一個咁嘅口罩我哋咯。 但係嗱，咁你譬如落街，你而家夠唔夠口罩用啊？ 但 暫時夠，因為其實而家已經過咗一個過渡時期啦。之前真係好缺好缺，買都買唔到，但係而家已經係藥房有得買啊，係180蚊嘅左右一盒嘅。咁其實我覺得政府點解要使呢筆錢去做呢件事呢？又達唔到目標。呢筆錢如果我嚟買口罩，俾啲老人院嘅老人家，俾啲長者 買咗啦，佢哋俾曬佢哋啦。我想問一下黃律師，咁譬如政府就話，咁如果都慳翻你哋買口罩嘅錢啦，百幾蚊盒，咁可以用幾廿次噶嘛？唔係咩？ 可以用，又可以用幾多次啊？ 佢話最多用六十次，係咯。 係，我一定唔會用六十次咯。 嗯。 同埋我哥唔知敢唔敢用。我都话喺屋企做个纪念算咯， 即系你都攞咗翻嚟啦，系嘛？ 系啊，因为根本就好似冇乜保障。如果我要戴，我都要戴一个有保障嘅口罩啦，系咪先？ 嗯，好，唔该晒你，黄女士，唔该晒。嗱，咁啊，大家即系登记咗嘅朋友咧，应该会就快咧会得即系收到咧邮政署政府俾大家嘅一个短信啦。咁喺短信收到嘅。两个工作日之内咧，邮差就会上门派件嘅。咁如果上到嚟又冇人，咁点算咧？就话佢会留低张卡啦，咁啊叫你去最就近嘅邮局嗰度咧，就自己亲自去攞嘅。咁啊，攞翻嚟睇下好唔好用啦。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量一量体温啦。 是他也是你和我，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 我是阿边，我以前做空中服务员，我现在送外卖做步兵。 香港航空宣布会裁减400人，有员工今 天在二月中收到公司的 email， 忽然之间就通知我们现在要解雇你了。其实我是真的预了会有这样的一日的，还没有供楼的重担，整个二月我只有一班机，觉得哇他真的可能挨不住了，还没有夸张的重担。接着下来就是在家量地，我 roommate 就说你这么难坐，你不去申请去送下外卖啦。仍能为了真相而忧心一整晚。装备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保温袋的，没有制服都 OK， 那就正式脱离这个保兵的行列，因为终于有单车可以踩。 Hello， 红猫140.2 Thank you， 拜拜。 诶，呢个时间又出现单啦，有时早五秒接咧，嗰张单仲系你，迟咗就冇噶。每半个钟就会攞酒精喷一喷只手，有时啲客仲惊过我哋啦，佢就喺个门后面同我讲：，你唔使过嚟噶啦，你放低喺度啦。佢都惊，跟住隔篱原来就系啲钱咯。呢一类工作见到好多唔同嘅人，穷又好，有钱又好，同一嚿叉烧斩出嚟，可以系送去半山一号，亦都可以系送去唐六楼。我会形容自己系一个坐唔定嘅人嚟嘅，即系 free like a bird 咁样。咁公司忽然之间就话：，冇啦，你冇得再睇噶啦，落翻地啦。咁马死落地行咯。咁我嘅目标就系可以做到第1000单嘅时候，我就上岸，就唔使再做外卖主啦。咁应该系做3个月就应该可以做到1000单，但系而家有单车帮，可能嗰个速度会再快啲。并不等于我废。 依家夜晚7点开工，平时见到冇车照行，快啲接多啲嘅。我叫嘉强，本身是做活动统筹，现在放了个几无薪假，做紧送外卖的步兵。本身都没想过要送外卖，但是你放无薪假，家庭或者经济上都有一定压力的时候，都要找办法。大约差不多10年前都试过送外卖，估不到竟然要做回，有点无奈。啱啱喺德福见到张单，行到差唔多到嘅时候，张单就俾人 cancel 咗啦。一开工第一单送唔到，就有啲攰咯。送外卖啲人咧就唔会净系开一个 account 嘅，咁但系今晚另外一个就冇响过，可以轻松啲咯，但系搵嘅钱少啲咯。 廿五喺边度啊？ 喺度，唔该，等你， 好，慢慢， 好啊。搞定一单， 一開始申請的時候以為很快可以搞定，但是等的過程是比較耐的，都差不多等了一個月，都有些無奈。 紅媽 現在才等第二單，今晚做了四單都執到。疫情下的香港我會形容為各自爬山，見到大家都是用緊自己的辦法抗疫，或者是去繼續生存在這個香港上。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事，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黃磊、陳家宏製作，編導蕭樂文，監製林家瑜。星期一至五，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內播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龙翔道一带的交通先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开咧，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而家都塞车啦。咁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因为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嘅关系啦，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由钻石山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在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比较繁忙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住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4602点升371点，总成交金额是1036.5亿。恒指夜期而家系做紧24323点，跌紧164点，成交4500几张。五大升幅股份：克利斯丁、中科生物、高门集团、兆威控股、威信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卓信国际控股、华信金融投资、港桥金融、龙旺集团、永利投资。十只最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35元，升16.8；阿里巴巴198.7，升5.3；美团点评109.7，跌9；小米集团11.5，升3；中国平安79.2，升6；盈富基金24.8，升4；港交所250元，升7.2；汇丰控股40.05先升5；中国移动59.15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120.6升4.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3，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8，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港金收报15750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96.44美元，卖出价1698.53美元。港汇指数系108.5，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将军澳道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啊，而家龙尾排翻落去观塘绕道嘅支路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嘅变电站对开慢线有坏车事故，龙尾排翻落去观塘绕道支路。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啊排到去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比较繁忙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就过埋浸会桥面噶啦，都好繁忙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

都好似 而家听到咩啊？ 而家都 OK 啦，连我个麦都中意未试过出现问题。 对唔住啊，系本人嘅问题啦，就系太耐冇推啊嘉宾个麦咧，直情唔记得推啊嘉宾嗰个麦啊！而家 我再一次同各位听众讲啊，大家好啊， 系啊，郑成龙今日咧就坐翻喺直播室啦，就系咁多成。三个月啦，差唔多。三个月啦，三个月咧，我哋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咧，系冇大家面对面嘅，只能够喺电话度倾偈嘅。 系啊，每次都要讲嘢之前要喺个 WhatsApp 度举一举手先，系冇咗眼神交流，其实相对难做。 系啊，同埋即系冇个人，即系大家真系坐喺度面对面倾偈啦。有阵时喺电话度交流咧，始终好似即系啲感觉系争咗少少。 完全同意。 啊，咁所以咧都。好庆幸啦，大家即係可以有机会而家即係坐返喺度，大家一起去睇下香港发生乜嘢事啦。嗱喺今日呢，我哋首先倾下呢，就係大公报呢同林郑月娥呢做咗一个专访。咁里面呢讲咗好多嘢啦，但係我諗大家会比较有兴趣嘅就係、是、一来就係讲緊，即係佢讲緊呢教育唔可以系冇掩鸡笼啊，讲緊呢就係喺呢一年裏面咧，就將會睇翻通識嘅問題啦，就會有一個方式咧，就睇下即係點樣去改變呢個通識教育科啦。咁呢個一個我諗大家都會關注啦。另外咧就係、是、佢就用咗幾長嘅篇幅咧，係澄清翻一啲關於香港抗疫嘅一啲質疑啊。 係 關於香港抗疫嘅質疑，就係即係幾方面啦，就係話係咪開頭嘅時候唔夠快咧？是不是后知后觉呢？同埋亦都係回应返好多当初嘅时候，人哋即係香港开始出现確诊嘅时候，佢就喺外面开緊会啦，就迟咗几日返嚟啦，又或者封关封得太迟，种种嘅质疑啦，佢都回应緊啦。 係我諗国民教育科的话嘅好明显，就真係我个人感觉，就係一啲受到压力之下，即係无论係喺即係回归咁即係一段咁长时间之后啦，呢个即係国民教育都未必做得好，咁会唔会係因为呢啲影响到话我以通识教育都需要即系喺一个备受操控嘅情况之下去做得好啲咧，又或者系唔可以灌输一啲坏嘅思想俾一啲后生仔咧？ 你点样觉得系有啲压力之下要 见到无论系中联办官员又好，或者系其他一啲即系结亲建制派嘅议员啊，又或者系人大代表啊，都曾经即系提醒过，或者亦都讲过，就系话通识教育系需要，即系会唔会而家嘅年轻人系因为通识教育做得唔好？就而變成咁樣咧，就咁多即係逢政府都反啊，或者係對於一啲思想方面啊，唔係即係咁貼近國家國情啊咁樣，咁所以呢方面啲話可能佢受到壓力。 唔知你點睇咧？即係我自己即係之前都好同一啲通識科老師傾咧， 係 佢哋就反而覺得咧，其實冇乜用嘅，佢哋覺得即係。而家政府講緊咧，即係令到好多青少年人可能係特別關心社會啊，可能特別激進啊。即係我自己接觸好多通識老師咧，就開頭嘅時候咧，就真係講好多社會議題嘅，真係去大家討論啊，去了解咁樣。但係近翻十年八年咧，開始即係成個通識科咧變咗都好考試主導啦，因為慢慢咧大家摸清楚嗰啲試題點樣答，點樣先至高分啦。咁慢慢搞到咧就係大家都係。背緊一啲答案嘅模式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去刺激到思考呢？其實有好多通識老師都覺得係唔係咁簡單？ 有部分都依然覺得就係話訓練咗一班學生仔有批判性嘅思考咧，咁就會影響到就逢事件咧都反，或者係逢事件咧都係諗一啲即係對面嘅諗法咧，令到即係政府施政啊，又或者係對於一啲合理嘅施政咧，都係一啲即係唔好嘅判斷啊咁樣。 咁所以咧就即係政府咧就剛才林鄭月娥講咧就話講緊。通識科嘅前景咧，今年之內一定會同大家講清楚，我哋要點處理。之前講過嘅其中一啲處理嘅方式咧，就包括而家唔會主修啦，即係唔一定要必修啦，咁啊俾你選修啦。咁其實好多科都係咁嘅，你一選修嘅時候，又唔係一個好明顯即刻有啲乜嘢作用嘅科咧，就會少咗人揀，咁啊自己識微啦。之前亦都講過咧，就係就算你主修都好，必修都好。其實大學咧好多收生嘅時候咧，都已經慢慢將通識科嘅比重係減低咗，咁無形中咧又可能冇咁重要啦。咁大家學生去面對呢個科嘅時候，又用少時間咯。唔知點咧？你覺得會可以？ 咁即係相對嚟講，即係慢慢將呢一個科咧就慢慢飛歐，即係唔使咁注重啦。咁大家可以減少啲批判思考啊，或者係。 有時有啲試題上面的話嘅好多爭議性嘅試題咧，都喺通識科出現嘅。咁、我諗可能政府就係就住呢一方面嘅，我都依然覺得好似當初啱啱開麥嗰陣時都講啦，就係受到啲壓力。即係例如係無論係警隊上面啦，究竟係喂咦警隊係咪做得唔好啊？有啲試題係關於警隊啊，又或者係關於國家嘅試題啊，咁呢啲都係會受到影響。 其實好奇怪嘅，有陣時問一個問題咧，都會覺得咦好似唔係好啱咁喎。即係譬如今晚啱啱嘅考試就係講緊即係喺言論自由同埋即係國家安全之中點樣去平衡到，或者叫你舉啲例子啊兩樣嘢點解即係可能會有矛盾咧？咁其實咧。即係呢啲問題都係叫大家去思考一啲社會上，我諗大家都關心嘅問題，其實都係可能未來一兩年，如果你話廿三條要立法，分分鐘就係一個大家全個社會都要思考嘅問題。咁其實問一個問題，叫大家諗下，但係似乎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都覺得咦，即係呢樣嘢都即係咪教壞學生啊？ 係咁，即係等於阿林鄭之前都講啦，就話為以做為官做事嘅會周身危，即係好一樣啫嘛。即係話喺佢個睇法有好多事幹上邊喺個抗疫裏邊，例如好似做個同心口罩咁樣嚇，究竟點樣公布一啲資訊出嚟嘅先至係正確嘅咧？或者喺一個好急嘅情況之下嘅係咪出 tender？ 係咪用啲即係招標用咩方式去招標先至可以令到市民可以一個合理嘅價錢？即係政府代佢哋買啲口罩而派俾市民咧，咁呢啲都正正係即係政府覺得即係唔憤氣或者好多唔同嘅地方睇法地方。 咁佢所以澄清講緊好多咧，就係即係抗疫嘅時候咧，受到好多批評啦。咁喺大公報嘅專訪裏邊就話，即係其實佢譬如話俾人話佢封關封得遲，咁佢就話其實一早咧一月底嘅時候已經限制爆發地區嘅人士入境啦，最早就1月26日已經宣布限制湖北省嘅居民同埋即係過去14日去過湖北省嘅人入境啦，等等啦，即係佢都用咗幾長嘅篇幅去澄清翻，即係自己其實做咗好多嘢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睇翻當時咧，如果你睇比較啦，嗱當時去比較。澳門同台灣咁就香港係慢咗啲嘅，咁如果你話而家去比較翻英國同美國咁就唔使比啦，即係一定爭好遠啦嚇。 咁我諗即係睇翻即係當時主事官員究竟覺得話個疫情係咪嚴重到去嗰個程度啦？咁但係真係嘅，如果相對澳門比較咧，我哋真係叫做慢咗兩拍。咁但係又要咁睇，澳門嗰個人口即係人口密度啊，或者係即係成個澳門嘅人口相對比香港少好多嘅。有時候一啲管控上面咧係比較相對容易，但係香港就會係另外一個情況。 咁。仲有嘅就係我諗而家到呢個地步咧，另一個考驗嘅就係全世界都係咁啦，就係你點樣慢慢開放翻各種嘅封關措施啦，好多公眾地方點樣慢慢回復正常，一來係要保障翻成個經濟、成個就業，唔會話一路拖落去一齊死。另外就係要同時間點樣可以保證到繼續健康嘅大家個疫情唔會反彈， 係 嚇呢個都係好多人即係好多國家要面對嘅問題。 係，所以香港咪喺呢段時間派同心口罩咯，即係佢覺得就係當你有需要嘅時間翻工啊，又或者係當你人即係去人多擠迫嘅地方，必須要戴口罩。我諗呢個就係、是短期之內大家嘅口罩都係不能夠離身嘅。 好啦，大家对于即系林郑月娥嘅讲法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啦。咁嗱，我哋刚才讲紧就系即系抗疫嘅问题。到而家大家见到嘅系成个疫情应该就叫做第二波完啦，唔知有冇第三波啦。 系 唔知道我哋系咪要戴口罩？唔知戴到几时啦。咁但系睇嚟咧，个疫情舒缓嘅时候咧，示威又翻嚟咯。呢樣嘢其實都好多人一早預計到噶啦， 因為其實件事係即係喺政府嚟講，其實都冇好實實在在咁樣去將件事係同個市民去做一啲大和解嘅工作。因為嘅疫情關係嘅好多即係會談即係面談啊，或者好多溝通啊都停咗。咁但係即係疫情相對係緩減咗之後嘅，政府又冇好迅速咁樣開始啟動呢一啲咁嘅對話，咁所以真係嘅，有好多即係不滿反修例嘅朋友的話嘅，都開始出嚟，就係話對於喺疫情之前佢哋爭取嘅嘢，佢哋而家已經要即係急不及待上街去爭取翻。 係，我諗即係有好多根本嘅問題係剛才阿鄭成龍話，即係政府都似乎冇話再傾啦，而家 係 講都唔講啦，咁係咪？諗住就咁可以解決呢？因為之前講過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唔使諗啦， 跟住提過咧，就係獨立檢討委員會噶嘛，類似啲咁啊，即係大家檢討成件事啦，就冇法定權力嘅，都要回憶一下或者係檢討一下成件事、成個修例、成個運動、社會嘅問題。而家又冇咗影啦， 係 冇曬影啦，跟住 仲要監警會個報告 係 啦，咁啊法庭都判咗就係話根本監警會係有權做一個咁嘅報告嘅，係啦，即係咁去到而家的話嘅個報告都仲未出現得到。 係啊，大家要記得嘅就係、是。本来就是所有嘢唔做嘅时候咧，就话俾翻监警会去做一个报告去决定，或者系去睇下有咩意见啦。而嗰个报告咧，记得嘅大家都就系、是、本来话年初，跟住就拖咗一阵啦，跟住就有一个司法复核啦，认为监警会冇呢个权力去调查啦，所谓调查啦。咁而家即系初审，即系已经话诶冇问题啊，政府系可以咁做噶，监警会有权咁做。 系 咁唔知系咪等紧上诉咧？因为有人即系负责即系提咗司法复核嗰个阿吕志恒就话会想上诉，咁但系都未过嘅上诉期， 过咗14日未啊？ 28日未过嘅 ，OK 咁所以咧就唔知道但系如果政府要出嘅，几时都出得噶啦，都未上诉。咁但系总之就系呢个监警会嗰个初步报告咧，又听唔到啦，又未有影啦吓。咁所以咧，大家见到一啲示威又再出現啦！嗱，呢個示威咧，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同即係疫情之前嘅分別啦，就係、是、暫時睇嚟示威者少咗啦，係嚇警察就好似多咗啊，唔多咗都最少一樣咁多啊，應該多咗嘅、那個感覺係。 警察感覺上多咗，但其實記者都好多。 係啦，跟住仲有就係記者都多咗好多。係係啦，咁呢個咧都係而家我諗好多人都關心嘅問題啦，就係、是、我哋嗱跟住成個鐘頭咧都會講係而家呢個示威又再嚟嘅時候，咁大家應該可以點樣去處理咧？譬如話，即係記者多咗嗰個問題咧，係。我想大家会比较瞩目的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很多行家或者很多传媒都发现的就是多了很多中学生的记者做。 是。 是这些中学生的记者呢即是以前呢大家都听得多的有学生记者啦校园小记者啦很多的中学呢都有一些校园电台啦电视台啦有自己的报纸啦那越来越盛行的那很多时候呢都有不同的傳媒機構啊，或者係記協啊，咁都會幫手去又唔係訓練嘅，而係去講解啊一啲需要注意嘅嘢啊。咁但係咧，而家就喺呢一兩個月先出現嘅，就係、是、好多中學生嘅記者都喺現場出現。係嚇，咁啊引起一個爭議就係、是、喂，究竟咩先至係叫記者咧？咁係 嚇。咁其實因為香港同其他國家都我諗有啲唔同啦，就是、香港冇一個即係特定嘅機構係發個即係記者證咁樣。咁有記協有記者證嘅，但係唔係一定要有記者證先可以叫做記者噶嘛？原則上你喺一個即係公眾場合，又或者係你做緊記者嘅職務嘅時間，即係記者唔同醫生律師，即係唔需要一個考牌嘅制度。如果你做緊嘅，就應該可以叫做記者。咁所以你可以睇得到就係警方喺處理嗰位人士是否記者嘅時間、可能到時同當場嗰個記者咧係有好多爭拗嘅。 咁其中一個比較即係觸目嘅事件咧，就係喺琴日嘅即係衝突裏面咧，警方就其實好多記者都發現咗噶啦，就有個即係中學生嘅記者咧，非常之年輕啦，其實得12歲啦。警方後屘話，咁佢話自己13歲啦。嗱，咁加埋曬一齊咧，就見到即係當時咧，警方就話佢：咦，你咁細個幾多歲？咁然之後就帶咗佢翻警署。咁結果係唔係話要告佢？警方嘅講法咧，就係因為佢仲係好細個。咁究竟即係佢係關心佢嘅福祉，咁啊，即係驚佢喺一個現場裏邊咧就受到一啲即係驚嚇啊，或者係喺一個危險嘅一個處境裏邊啦。咁呢樣嘢亦都即係牽涉到究竟大家即係覺得，咦？咁呢個問題需唔需要解決咧？點樣解決咧？因為唔係淨係佢一個嘅。你點睇咧？ 嗱，因為其實咁樣睇嘅件事，如果你話要保護兒童嘅角度係一樣嘢啦，但係嗰位年輕人嗰位即係12或者13歲嘅小朋友啦。究竟是當時是不是做緊一個記者的工作呢？咁如果是嘅，其實警方都即係當佢知道佢有一個應該係一個即係有一個媒體發咗張記者證俾佢嘅。咁其實已經清楚佢嘅身份之後咧，其實你應該可以俾佢放行啊，可以繼續即係做佢做翻自己嘅嘢。我喺坊間睇到兩條唔同嘅片啦，係關於有唔同嘅警員截查呢個年輕人嘅呢位記者嘅。相對你見到有一部分嘅警務人員咧係比較激動嘅。 即係當佢見到呢位後生仔咁細個，咁你話你係記者，咁你見到有個警務人員係嘗試將隻手可能係想拘捕呢個學生或者想掂呢個學生嘅時間咧，佢喺後邊咧俾另外一位高級啲嘅警務人員咧係拉走嘅。有啲咁嘅場面出現嘅，咁另外一啲著藍衫嘅，即係應該係速龍小隊嘅人啦，就問多兩句的話嘅，亦都拍一拍個後生仔，亦都轉咗身就走去。咁另外一方面咧，睇到第二條片咧，亦都係見到相同有一啲即係相對激動嘅警務人員咧，去對呢位記者咁。究竟佢係因為佢個年紀身份啦，係因為佢係年紀啊，因為佢身份啦，定係因為佢個年紀，所以需要保護佢咧？呢、這、一個就係要睇清楚當時個警務人員或者當時決定係帶佢翻警署作出保護，或者係叫做拘捕定係保護咧嚇？那個行為究竟係個出發點係點樣？ 係啦，咁警方嘅發言人咧就話咧，當時咧就係因為嗰個係一個極危險嘅行為啊，就係、是、未成年人士以學生記者身份喺示威現場採訪，咁即係警方發言人就話，即係你諗下一個十二三歲嘅小朋友，實在難以應付複雜多變嘅情況。咁對於有組織安排年幼學生作義務採訪咧，就感到十分憂慮啦，就話係置孩子安危於不顧，咁所以咧就帶佢翻警署，冇拘捕佢，咁啊揾翻個監護人嚟接翻佢哋。咁呢樣嘢就係牽涉到嘅係一啲嘅學生記者、中學生記者，究竟我哋點樣去對待佢啦？嚇當然啦，我諗大家都會，就算其他，譬如香港記者協會啊、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啊，都啱啱出咗個聲明啦，都覺得即係大家要注意安全啦。咁呢個一個問題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成件事，譬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都提到、就是，即係認為咁細個就有人自稱記者，就現象令佢震驚啊！咁就話要重新考慮係咪要制定記者發牌嘅制度。 咁佢又結得少啫，其實幾多歲都可以做記者嘅。咁我又唔會覺得就係話十二三歲唔可以做記者。不過就係如果警方係就住一個即係、就是、安全是嗰個年輕人是否安全嘅情況之下咧，佢作出一啲保護或者一啲處理咧，喺唔同嘅即係警方處理案件方面咧，都會有機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咁如果又提到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記者嘅發牌制度嘅話咧，又係一個好敏感嘅問題啦。全世界大部分嘅地區國家都冇呢個制度。其实好啦，咁大家点样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员透过手机向担任监考员嘅太太以及两名前考试主考员取得中学文凭试保密试题嘅案件，肖员同两名前主考员被裁定两项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罪成。肖员妻子蔡仪被指喺监考中文写作能力评核期间，在厕所入面向丈夫透露题目内容，就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不成立。案件押后至本月25号，索取各人的背景报告之后量刑。肖员和两名前主考员需要还押后判。裁判官批评多名被告严重打击文凭试考试制度的公正性，判处监禁式的刑罚是无可避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预料该低压槽会在晚间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3.5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坏车事故先啦。呢个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之前喺变电站对开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而家一带咧都系塞车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邮政局嘅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对开咧，因为有坏车事故啊，慢线受阻嘅。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邮政局。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喺廉政公署总部大楼。 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馬會大樓，慢線落去灣仔的支路龍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灣仔出口了。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尖沙咀線現在很多車塞到去浙江街，獅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的龍尾近住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龍入口龍尾在彩虹隔音屏，港島路面現在沿住東區走廊去中環近住維園去到海豐園一帶都還是多車的。九龙方面观塘的兴业街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兴业街近住敬业街的快线封了路，一带都是多车。现在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路方向，由观塘码头一路去到丽晶花园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观塘绕道去将军路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丽晶花园段就多车的。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到公主道近亚街老街。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咧，近住太子道西嘅支路咧，现时系多车，咁啊龙尾到钦州街西嘅。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支路至到钦州街西咧，现时系多车。油麻地金粟街嗰度咧，会今晚有工程进行噶，喺今晚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金粟街介乎新田地街至炮台街一段嘅快线咧，会临时封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啦，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而家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医管局最近的服务呢，諗住恢复。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联网运作张志峰医生。 医院服务都是整个抗疫的最后防线，所以我们呢应该是会留守在最后。初步后市有几个阶段逐步开始，都不会突然间全面做得返晒。但我们在容许的情况底下呢，都会尽量加返啲服务。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你好啊， 欧嘉伦好， 系啊，我哋继续可以喺直播室里边面对面咁样倾偈啦。 系 吓咁嗱，刚才我哋就讲到就系喺呢两日咧，都系开始有翻好多示威啦。当中嘅景象咧，我谂令到好多人咧都谂翻起，即系大半年前开始，都成年啦，讲下 系 吓，都已经成年嘅事，就系、是、整个反修例运动嘅一路发展啦。咁嗱喺呢两日嘅示威里边咧，喺包括喺日头嘅时候就旺角新四纪商场啦，喺太古啦都有不同嘅人聚集，聚集嘅时候有人唱歌，有人手持横额，可能都有几百人嘅。咁而夜晚咧就去到。去到呢個旺角嘅街頭啦。我諗當初即係見到成日裏面咧有真係有好多嘅爭議，都唔知由咩講起。其中包括咧就係、是、你見到示威者咧就比較起以前咧就都有喺旺角咧係有過放火啦，喺個街道啦，亦都喺旺角嘅新世紀廣場裏面咧就有人話係掟咗啲水樽落去啦，咁令到警方的反應就是向住個商場 发射胡椒喷雾啦，咁啊结果令到好多人咧，明明就系庆祝紧母亲节嘅，喺个商场里边食紧嘢嘅人咧，都好多细路仔都受到啲胡椒气味嘅影响啦，喺度喊啦，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另一个问题就系、是。而家咧，同大半年前嘅示威活动有个唔同嘅地方，就係多咗一条法例啦，限聚令啦。 系 咁，而家係八个人。咁但係根据好多唔同嘅报道咧，就係话有好多嘅一啲就係一啲家庭，其实都唔够八个人嘅，又或者係有好多聚集嘅人咧，就自称我只係一个人啫，或者係两个人啦，咁都受到警方票控同埋驱赶啦。咁呢个又限聚令嘅问题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係、是有关记者啦，就系、是、因为喺示威活动咧，尤其喺琴晚嘅山东街西洋菜南街一带咧，警方处理示威运动嘅时候咧，就譬如话明报嘅编辑部咧就发咗一个声明，强烈谴责啊，就系话咧有记者咧，嗱、這个都系好多记者都不同嘅媒体都话嘅，就系、是、明明就成班记者行人路上拍摄嘅，以前咧喺行人路上咧，你最多就系赶啲记者啦，啲记者慢慢行啦，慢慢走啦，但系今次咧就系成批警员咧就系、是。直情係包圍住記者啦，要佢哋踎低啦，然之後就喺鏡頭前面就要佢哋將自己嘅名字、身份證號碼讀出嚟啦。而明報嘅編輯部就強烈譴責啦，其中就有警員咧係唔止係要求佢哋嘅記者停止採訪，更加將記者帶去後巷去搜身同查問等等啦。咁我諗即係成個好多嘅衝突場面咧都係。重新開始過好多嘅大家唔想見到嘅場面，又再即係喺好多嘅直播之中出現。 係咁啊，分開幾個唔同嘅即係情況去睇啊。嗱，第一樣嘢就係、是、如果講緊喺商場嘅，實際上我哋喺唔同嘅片段或者電視直播都見到啦、 嗯。 有啲真係父老攜幼一家咁樣喺個商場度，可能係食完飯啊，或者係即係消費完啊咁樣，咁受到一個胡椒噴霧嘅影響，又或者係被警方咧就係講話。佢哋係參與一啲即係違反咗599G 即係個限聚令嗰個情況，或者係甚至係有一啲即係非法集結啊咁嘅情況，咁有唔同嘅講法都出現嘅。咁但係當然咧，有部分就係被以599G 嚟票控啦。咁個情況係唔理想嘅。如果即係警方係繼續持續用呢啲情況去票控一啲即係未必相關嘅人士，即係每次都行票控完之後。你唔滿意就去法庭傾啦，咁樣咁令到即係市民係其實係個感覺係唔係咁好嘅，咁同埋亦都係咪一個咁嘅持續嘅行為係適當嘅咧？咁我諗應該警方即係再去執法嘅時間應該分翻開，就係話喂，咦呢班人係非法集結，定係話哦佢哋係咪有目的地聚埋一齊？但其實一兩個人咧唔關係嘅。如果你話我有一個人咁去一笪地方，其實係根據個網上號召而去咧。就算你獨立一個人企喺度，佢有共同目標，組埋一班人咧，佢都係違反個限聚令嘅。嚇，亦都係一個非法集結行為啦，即係好似遊行示威咁樣。其實係我未必識得隔離嗰個遊行嗰個人噶嘛。咁但係都係一個集體嘅聚會，都係一個即係如果係個遊行示威係冇申請到不反對通知書嘅咧，都係一個非法集結。 但係好多人就會話：喂，我母親節去行商場啫，同成家人一齊。咁其實警方係分得唔係咁清楚， 所以我就話，如果佢分得唔好的話嘅，其實係令到市民好反感嘅。咁所以我諗喺呢一方面嘅，警方一定要係有足夠嘅同事喺度做一啲拍攝嘅工作。嗱，我哋唔係話我哋喺鏡頭裏面見到警方咁樣執法去票控，可能一家人嘅，就係佢哋錯，唔係咁樣。可能要睇翻段片段的話嘅，可能嗰家人成個家庭都係。父老攜幼都可以去示威嘅，嗱，可能佢之前佢捕捉到一啲片段，或者係佢係一齊喺度唱緊歌啊，又或者做緊啲嘢嘅，佢認為佢違反咗，咁佢咪作出票控咯。咁但係我諗要交代清楚就係點解佢行埋去嗰陣時，哦，咦，頭先嗰位警務人員應該係講清楚就話，哦，頭先我見到你喺呢度做緊啲咩行為，你涉嫌違反呢、這、一個，我而家票控你，就唔係行埋去冇嘢交代嘅，就咁做一個票控工作。 咁但係到時，譬如呢啲票控嘅工作，如果佢唔認罪，要喺法庭度判嘅時候，其實警察有冇足夠證據咧？ 這個就睇下佢有冇一柄錄影帶，因為通常佢哋會有即係隨行會有一個警員喺度做一啲拍攝嘅工作啊，咁去證實嗰個人係違反呢一件即係限聚令啊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冇的話嘅，實際上就真係要睇個官老爺啊老爺究竟信定邊個啦。咁如果嗰位即係被票控嘅人士嘅能夠即係展示到一張。即係單句話，我啱啱喺嗰度食完飯嘅，又或者係我啱啱喺嗰度買完嘢嘅，咁我就被票控啦。咁 咁其實我諗佢可以即係脱到罪嘅機會都有喺度。 嗯，好啦，大家聽緊嘅朋友啦，琴日有冇人喺現場咧？有啲咩觀察咧？有冇人喺商場裏邊本來諗住好安靜咁樣食一餐飯，但係受到影響咧？打電話嚟1872311。嗱，電話裏邊咧有油尖旺區嘅區議員林兆斌嘅，林兆斌你好啊。 系大家好， 系林兆斌，你琴日都喺旺角一带都一路观察住成个情况啦。你觉得即系成个琴日嘅发生嘅事有啲乜嘢？你觉得系特别系要大家关注？ 琴日系一个好漫长嘅一日，我由大约3点钟左右咧，就喺新世纪广场嗰度观察个情况啦，就观察到夜晚凌晨，大约2点钟咧，我先离开旺角嘅，因为即系喺西洋菜南街、山东街嗰边咧，最后一批被捕人士系接近凌晨2点钟先至上旅游巴嘅，咁喺呢大约都10个钟左右，我都喺度观察个情况。咁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事件咧，系不停咁发生嘅，即系正如头先主持人都讲啦，即系有个感觉系好似翻去即系以前反送中运动嗰个气氛咧，开始出现翻嚟啦。咁我特别想强调咧，就系譬如喺新世纪广场，警方系发射呢个胡椒球枪。 嗯， 這個我印象中咧，喺新世紀廣場可能係第一次發射，咁大約係三四點到啦。咁咧，我就聞到哇，成個商場都係啲胡椒味啊。 嗯， 咁好多市民都又打乞嗤啊、咳啊、流眼水啊。咁我咧當時就即係睇唔到射嗰一下啦，我都係喺啲新聞照片先睇到。咁就係啲差人就指住上高咁就開槍。咁其實警方係好離譜咯， 警方咧曾經 嗱，區議會都入文件就要求佢交代，究竟有冇指引係規限喺室內咧係射呢個胡椒彈槍，因為佢成個商場都係胡椒味，係會連累到好多好多嘅人無辜市民。 我想問一下你話成個商場都係胡椒味，係你當時喺現場㗎，有幾犀利？ 我喺現場啊，我喺現場。我自己都啊，系咁咳啊，跟住又有流咗少少眼水咯。 你距离嗰啲胡椒喷，跟住嗰啲剂胡椒喷剂嗰啲，距离几远嘅你？ 因为我当时咧就喺一楼嘅，咁我就见唔到发射嘅，咁但系就即系一嚟就闻到啲味先咯。 系， 咁应该都好远下嘅其实。 嗱，咁 就啲差人就開始叫啲市民疏散離開呢個商場。 嗱，警方嘅講法咧，之前曾經有講過話係有人掟水樽啦，掟咗落去啦，掟樽啦，掟液體啦。咁但係嗱，根據警方今日發嘅聲明咧，就話當時咧係有好多人聚集啦，懷疑違反咗599G 啦，然之後就到場勸喻啦，離開啦，但係就警告無效之後就驅散。咁嗱，今日個聲明就冇話有人掟樽，咁但係就話係因為警告無效，所以用胡椒球槍。你喺現場睇到係咪呢個係咪事實？ 我就因為我見到有人唱歌咯。咁但係我唔明點解要驅逐一啲唱歌嘅人啦，這個我唔同意啦。同埋係咪一定要用胡椒彈槍、胡椒球槍去進行呢個驅散呢？因為嗰個係一個室內嘅商場，咁真係會令到好多無辜嘅市民啊、商鋪係受到影響囉。你係咪有其他方法去驅逐呢？咁呢個我係好反對警方喺一個室內嘅空間喺度射胡椒彈囉。 嗯， 系，我谂分开两件事啦，林议员，如果佢系话啲市民系违反599G 嘅，咁其实就行埋去票控就可以啦。咁但系如果系非法集结，又如果有人系掟水樽落嚟嘅，掟一啲腐蚀性液体，即系佢哋怀疑系腐蚀液体，又或者系即系倒啲液体落嚟嘅，佢哋就用一个胡椒球枪去做一个驱散嘅。咁样分开两件事嘅，你会唔会觉得相对合理？ 我自己觉得无论。点都好啦，系一个室内嘅情况，都唔应该开胡椒球枪咯。 唔系咁嗰个， 因为真系成个商场都系一个味道咧，系真系伤害性嘅，有啲 B B 喊啊， 嗯。 係，因為其實如果根據佢哋本身嘅指引咧，個護照球窗咧就冇講明係唔可以喺室內使用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即係根據一個特定嘅情況啦，係如果佢認為必要嘅情況，如果佢哋有人係將一啲持續或者係將一啲嘢去掟落去下面嘅，會影響到即係在場嘅其他人士嘅安全嘅，咁可能佢會做一啲咁嘅動作。 因為我又的確係見唔到掟嘢嘅畫面嘅。 因為林議員你頭先話相對比較遠啊嘛。 我可能未必評論到，因為我見唔到有人掟嘢嘅。咁但係我真係心尾知道警方就喺美食廣場嗰邊咧，就拉咗九個人嘅，咁就用非法集結罪啊。咁另外就有個12歲嘅女仔就即係藏有攻擊性武器，即係就俾人拉咗咯。即係新世紀廣場應該係至少拉咗10個人嘅。咁即係跟住之後呢，我就離開咗商場啦。咁因為知道啲警力呢都已經係去咗廣華醫院附近，因為當時大約我諗四五點左右呢，就有人喺廣華醫院後門登打士街附近嗰度就用垃圾堵路。咁所以我又即刻趕咗過去睇下發生咩事啦。咁然後呢，嗰邊就開始有大批防暴警察啦，即係五點左右開始，即係佢哋冇收過隊嘅，只係越嚟越多人嘅啫。咁我好深刻嘅就係佢哋嗰啲警察呢係好早啊，個天都未黑呢就已經開咪話指住啲人啊，你涉嫌違反呢個 599G 限聚令，咁快啲散開。即係好早呢就已經係啲差人係開曬咪去嘗試驅散啲人啊，咁甚至係去啲公園，係啦，就係、是、洗衣街公園呢，即係新寶戲院對面嗰個位呢，佢係成班警員四五十人呢係入咗去個公園嗰度，又係截查啲市民囉。 即係當時即係你見到嘅係喺比較早期嘅時候，警察係用緊即係 599G， 即係犯、即係唔俾你限，即係唔俾你聚集嗰、那個，就唔係話你非法集結啊、非法集會啊嗰種嘅嗰啲。 係啦，佢初期係開咪話違反呢個限聚令嘅，咁但係去到夜啲啦、即係去到可能接近鄺俊宇議員即係俾人拉嗰個鐘數啦，咁嗰陣就成日舉藍旗嘅，因為我喺現場，咁藍旗就係寫住話係未經批准嘅集會或者遊行。咁佢又開始個策略唔同咗囉，係唔單止係講 599G 囉，仲講埋係非法集會呀、集結囉。 林議員，容許我問清楚啲，頭先你講到呢就係一個商場裏面呢係有九個人被拘捕嘅，而被拘捕嘅理由呢係非法集結囉嘛，係咪？ 係 啦，咁即係其實 警民關係科就答我嘅。 係，咁即係其實喺早期 九加一，係九個就係非法集結。 係，咁即係其實喺早期已經係 同時就係用呢、這個藏有攻擊性武器，用呢兩條罪啦喺新世紀廣場。 明白。 咁但係因為我就見唔到佢喺商場入面有舉過藍旗。反而咧就係喺商場入面啲廣播咧就話係即係違反限聚令啊咁樣。 咁你喺旺角西洋菜街夜晚嘅時候一網打盡啲記者，又係咪見到嗰一幕咧？ 因為我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同啲前線記者一齊去監察住警方個執法嘅，咁我見到就好離譜啦，即係差人啲態度好惡劣啊，就擁啲記者係遠離嗰、那個被截查嗰啲市民嗰個範圍，咁令到啲記者係完全係影唔到差人係點樣去截查啲市民嘅，佢係推到嗰個封鎖線咧，可能係接近50至100米嘅。都是記者同埋議員都係接近唔到嗰啲被截查嘅人，咁基本上係冇乜意思嘅，乜都影唔到嘅。甚至去到圍捕咗200人啦，夜晚最夜嗰陣，咁嗰陣係封到一個範圍咧，係山東街啊、西洋菜南街、附近豉油街啊、女人街、花園街一帶咧、優才書院附近，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範圍，都係記者、議員都是不能夠接近的，所以入面發生什麼事呢其實都可能是沒有人知道的。 當時其實之前呢警察去封鎖現場之前呢，你有沒有見到發生什麼事呢？因為有些片段就見到有人少少東西堵了條路就放火的，是不是發生的、即是你見到有見不見到這個狀態是怎樣？ 是的確有一些垃圾是焚燒的、應該是有一兩處的地方是焚燒過一啲垃圾咯，咁 咁同埋都有一啲水樽曾經係掉向咗啲警察嘅，咁跟住好自然啲警察就即刻衝埋去撲住某個市民啊，咁咁、但係其實佢圍捕200人嗰下咧，係警方突然之間又係跑啊，跟住就去大包圍啊，咁係好多無辜嘅市民街坊咧都係被捕咯，因為我都收到好多 case 係。可能行街路过食完饭，咁跟住就唔好彩啦，就俾成班差人去围捕咗咯。 但系警察就成日话冇人犯法就唔使執法啦嘛。 但系完全系即系呢个讲法荒谬啦，因为佢就系、拉埋咗一啲可能系冇犯法嘅人咯当中，因为好多系真系路过食完饭啊，咁跟住唔知点解就成班警察系冲埋去围住咯，即系嗰、那个。拉人嗰个范围系极大咯，系会即系拉咗好多无辜嘅人。 好，唔该晒林兆斌。林兆斌系油尖旺区嘅区议员。 系，我谂睇翻个情况咧，就系、警方真系明显喺无论喺商场啊或者系夜晚嘅情况咧，都系将。599G 嘅執法咧，同埋非法集嘅執法咧，其实非法集嘅執法咧系分得开嘅。即系喺特定嘅情况，如果佢认为嗰啲人系有特定嘅目的，系做紧一啲聚集，无论系唱歌又好，或者一啲示威活动好，佢哋就用翻非法集结。而599G 咧就系即系根据嗰个防疫嗰度去做咯。咁即系佢哋见到一班人只系聚埋，而系。佢分辨唔到佢是否做緊啲示威行動就用599G。 大家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同埋咧，即係警察同記者嘅關係咧，睇嚟就越嚟越惡劣啦。有好多記者越嚟越啲學生記者應該又點樣處理，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嘅。電話裏邊咧有鄭先生，鄭生。 系，你好， 请讲郑生。 系咁样咧，因为琴日母亲节，我哋本身就订咗喺尖沙咀食饭嘅。咁有咩咧？睇到新闻咧，即系话开始咧，即系有啲人喺啲商场啊、尖沙咀嗰度聚集咧。咁我都惊咧，唔知啲交通会唔会即系话有啲调动啊，或者啲港铁或者会收啊，或者嗰啲路嗰啲巴士行唔到咧，所以我都提早咗出去，咁变咗就周围行街啦。咁我去到咧，即系港威商场，即系琴日海港城嗰度啦，那个中庭嗰度示威嗰度，就见到咧，其实咧，我觉得即系而家我即系听到有啲报道啊，或者啲人讲咧，全部都好似话警方嗰边咧就好粗暴去執法。其实我睇到咧，其实就系啲示威者咧系挑衅啲警察先啦。即系当时咧，港威即系又好粗口啦，即系有即系警察，即系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啦咁样。咁我觉得呢方面咧，就即系警察系即系蒙想不白见啦。同埋咧，琴日咧，我都以为咧，后屘咧驱即系冇话驱散嘅，即系大家都叫做冇乜冲突啦。咁只要即系啲示威者冇乜出声，两警察咧都收尾收咗，对嗰人冇事啦。你即系后屘翻屋企食完饭咧，就睇新闻咧，原来喺旺角嗰度咧都好大群人再聚集，再夜啲咧，即系今朝睇翻新闻咧，哦，有人放火，变咗就真系拉咗啲人咯，咁都拉咗200多人。咁我相信当中咧有啲都系有份去即系放火啊搞事，咁有啲咧就可能唔好坐喺度即系围观啊睇啊嗰啲咯。咁变咗我觉得咧，即系其实琴日年青人咧，即系嗰啲系辱骂警察嗰啲言语咧，真系变咗即系我觉得就系唔系咁适合咯。即系呢啲其实唔应该做，变咗唔系你警察都系人嚟噶嘛，你咁样闹佢法，佢点样即系可以忍受到你即系侮辱？ 唔系咁闹人就当然唔啱啦。咁我唔知道闹人系咪犯法咧？即系如果讲粗口，应该我以前理解咧就唔系犯法嘅。不过而家好多时，如果你对住警察讲粗口，啲警察都会拉埋你一边 嘅。我谂作为专业嘅警务人员咧，就对住啲粗口应该系一啲即系相对专业啲嘅容忍态度嘅。 咁大家点样睇咧？嗱，打电话嚟1872311，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我哋都会继续嘅，就系即系警察同记者之间咧争执越嚟越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寻求约54亿元拨款，作为海洋公园未来一年嘅营运资金，否则海洋公园嘅现金流将于下个月用尽。若果无法取得拨款，将可能清盘倒闭。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表示，公园每月营运开支大约要1亿4千万，疫情期间。 关闭三个多月，支出已经近五亿，而公园早前人流减少，只做本地客生意，利润方面少收一亿至两亿，因此现金流已经失去七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海洋公园一旦清盘，早前向政府借的五十多亿贷款就要撇账，至于三十多亿的商业贷款就要作破产处理。他说，如果公园可以取得拨款，管理情况一定要检视，政府会参与更多。本港今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22日本地零确诊，累计有1047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一宗涉及70岁女病人的海外个案，佢乘坐英国航空 BA27， 寻日由伦敦抵港，深喉唾液样本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直接由机场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接受治理，目前情况稳定。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佢回港前曾经在英国接受测试，证实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已经与英国卫生当局联络，以取得个案的进一步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日录得的新增个案潜伏期间都身处外地，呼吁由外地回港的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抵港的时候应该立即联络卫生署港口卫生科人员跟进。旺角一带昨晚有人聚集，警方多次在街头截查市民，包括正在采访的记者，期间要求包括本台记者在内的多名记者除低口罩，举起证件，向住警方的摄录机读出个人资料，有要求停止拍摄。警方昨日都多次向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喷胡椒喷剂，记协对此表示极度愤怒，批评是不合理和羞辱记者。本港七个传媒工会，包括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紧急约见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又要求停止针对记者。警方拉了三个男子，涉嫌上星期三在天水围嘉湖银座商场外非法集结，以及袭击一名正在拍摄的女途人，三人被扣查。元朗警区警司欧阳绍刚表示，当日是有网民号召和理唱，过百人聚集叫口号和唱歌，警方曾经驱散，但部分人转到商场外的空地聚集。期间一名69岁女途人在场拍摄，表示希望通知家人留意安全，聚集人士质疑拍摄动机，该名女子被包围和指骂，有人用镭射笔照射、泼水、掟水樽并将她推倒，有人向她后脑踢一脚，历时大约一分钟，涉案人士逃去。警方说，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5至22岁，包括一名学生。他批评有年轻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袭击年近70岁的人，形容行为残暴和令人发指，强调警方一定会执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啲特别的封路措施先啦。咁啊，运输署通知咧，就是因为咧香港仔大道咁啊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而家介乎奉天街至香港仔海旁道嘅一段嘅香港仔大道咧，需要临时封闭噶。本来经过道嘅巴士咧，亦都需要全部改道行驶啦。香港仔大道部分路段爆水管嘅关系，奉天街至香港仔海旁道嘅一段香港仔大道临时封闭啊。咁啊，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喺变电站对开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嗰度仲系塞车嘅，龙尾排翻落去后边嘅观塘绕道。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咁啊，头先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好塞车嘅，塞到浙江街咁远，而家交通回复畅顺噶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交通亦都系回复畅通，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就仲系多车嘅，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咁另外早少少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咧喺凌晨时间会有工程噶，喺凌晨一点去到清晨嘅五点钟，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嘅管道咧会临时封闭。咁啊，工程期间，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嘅管道咧就会实施单管双程行车。九龙区路面情况，观塘兴业街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嘅关系啊，兴业街近住敬业街嘅快线封咗路，咁啊附近都系比较多车噶啦。咁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开源道至德福花园段咧都系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咧，而家都仲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屯门公路小榄桥去元朗，同埋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同一句说话讲三次就会好烦的了。冇错，我就是要烦住你啊！记住，戴口罩，戴口罩，戴口罩，保护自己，仲要保护埋身边嘅人，千祈唔好松懈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就係呢兩日啦，喺旺角、喺太古，好多不同嘅商場啦，都出現咗一啲衝突啦。咁其中咧喺旺角嘅黑夜啦，又再一次咧就係警方咧就係大規模咁樣圍住一班記者啦。咁曾經就要求啲記者停機啦，亦都要求佢踎低啦，然之後接受檢查啦，亦都有。大量嘅記者啦，根據明報啦，根據記協嘅講法咧，都係亦都見到有好多嘅畫面，見到嘅就係警方係近距離向記者噴射胡椒噴霧啦。咁啊，鄭成龍就喺度啦，以前做過監警會啦。我都想問一下一樣嘢就係、是，喂，如果我喺現場影緊嘢，即係警察有冇權要求我停機嘅咧？ 其實如果係冇妨礙緊佢執行緊職務嘅時間咧，咁其實係唔應該要求個記者停機嘅，因為其實個記者部機著住就唔影響緊警務人員執行緊佢嘅職務，除非就係話嗰位警務人員係要求嗰個記者將佢自己嘅個人資料拎出嚟。如果嗰位警務人員係慎防嗰位記者嘅個人資料係會被泄露嘅咧，咁佢可能要求就話俾佢知，嗱，我而家套取你嘅個人資料，你係是否應該選擇停咗部機佢，就免得咧就係部資料被公開，咁可能就會有啲咁嘅情況。如果唔係咧，正常執行職務咧係唔會要求記者咧係將佢嘅工作放低嘅。 好啦，咁譬如警察去唔好講記者啦，唔好淨話記者啦，而係任何人去搜你身或者是搜查你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要求你踎低，甚至是 趴喺度啊，咁样嘅。 嗱，趴喺度我就真系未听过，但系如果话通常话叫踎低嘅就系趴，即系可能系有一班人喺度系惊会逃走啊，或者剩啊，咁就所以即系一啲控制性嘅行为啦。咁另外就 呢个都系喺 我哋会见到我哋 可以咁做啊。 即系其实佢哋有一啲唔同嘅手法系处理一啲唔同嘅情况嘅。咁但系有时亦都讲到啊，话喂，依叫佢去后巷，点解会走埋一边先至去做一啲搜身咧？系因为亦都系关乎个人私隐啦。有啲人系唔中意喺个大街大巷俾人搜嘅。咁如果佢要求你企埋一边咧，先生，你咁你作为一个被搜身嘅人的话，你可以选择嘅。你话我唔中意喺呢度搜，我要翻差馆先搜，亦都系可以嘅。咁呢啲系你嘅即系被搜身人士嗰个权力。 即系我可以你带我去后巷，我可以拒绝嘅吗？ 你可以拒绝我话咁，我要求翻警署去搜身咯。吓、啊，可以嘅，可以嘅。咁呢个系你嘅权利嚟嘅。 咁嗱，譬如话有啲记者就投诉话，好近距离咁样喷胡椒喷雾，甚至系喷完之后就搲低个眼罩，咁有啲胡椒水就入咗眼，咁就警员特登嘅。有啲记者咁讲啦，呢个行为咧。 嗱，如果系即系我只系听呢段说话，如果根据呢段说话嘅，咁啊当然系唔合理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究竟？是意外啊，定系特登咧？我哋真系喺呢度，就算即系就住呢一段说话咧，我哋系真系评论唔到嘅。咁但系如果个警员真系特登对住个记者兜口兜面喷落去嘅，呢个系明显系即系违反咗本身嗰个胡椒喷雾嘅使用守则。 系啦，咁琴晚嘅或者呢两日啦，近来嘅一啲警察同埋记者嘅一啲冲突咧，都似乎咧有一种激化嘅迹象啦。 系 咁嗱，啱啱都见到有几个传媒工会，包括记者协会、摄影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等等啦，明报、香港电台、一周刊、一传媒嘅工会咧，都发表咗个声明啦，就认为即系警务人员琴晚嘅行径咧，同忠诚勇毅、心系社会嘅价值观背道而驰啦。咁亦都认为咧，警察系透过截查、施袭嚟扼杀采访权利，同埋以侮辱性嘅语言咧，系践踏传媒嘅尊严啊。咁嗱，除咗呢个问题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啲问题嘅，就系、是。究竟而家好似咧就越嚟越多一啲學生記者啦，咁又點樣處理咧？咁等等嘅問題喺電話裏邊有記協主席楊建興啊，楊建興你好， 係你好啊，歐嘉倫啊，鄭成龍啊， 你好， 係嗱，咁琴日嘅即係你哋嘅聲明都同警察即係認為佢哋係以侮辱性嘅語言啊施襲嚟去扼殺採訪權利啦，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已經即係延續咗好耐嘅時間啦，即係記協會做啲乜嘢咧？可以做啲乜嘢咧？ 真係由舊年六月舊年六月開始，即係反修例嘅示威衝突，即係越嚟越持續啦，同埋即係一啲衝突暴力啊，亦都升級亦都係遍地開花啦，咁係一路以嚟，其實由六月開始，我哋都已經有個案，包括即係六一二金鐘外邊係即係警。防暴警喺佢哋嗰個清場啊，或者係發射一啲嘅催淚彈啊、橡膠子彈啊咁樣咧，有啲個案都幾清楚咧，係針對即係記者嘅嚇。咁其實真係九個月前就已經講過即係呢一啲問題，包括即係而家都仲有嘅，即係有時都係用一啲譬如話強光嘅燈，即係影響記者嘅一啲採訪啊咁。近嚟一啲即係新出現啲嘅，就包括就係、是一大班記者，有時真係幾十個咁樣，即係要你企埋曬一邊。咁琴日嗰個場面係相當之惡劣啦，即係睇，即係琴晚我哋見到一啲咁嘅照片咧，係即係好心噏，其實嚇，好心噏，即係點解即係咁樣，即係對記者嚇。咁包括就係、是、即係呢一類啦嚇，係最近啦。咁另外胡椒噴霧嗰啲，亦都係即係持續噶啦。咁亦都係多咗一啲要求，即、就、係、是、要求停機，即係唔可以拍攝嚇。嗱、呢個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就係話如果係一啲公開地方，咁記者其實就係去拍攝採訪。就算係譬如話呢啲查嘅，咁佢用嘅理由就係、是、話即係記者有一啲私隱啊咁樣嚇、啊。我知道其中一個說法啦、啊、就係、是、佢用一個咁嘅理由啦嚇。咁、但係點解有一個咁嘅問題呢，就係、是、佢要啲記者讀出佢個名，讀出佢個機構咁樣嚇。咁點解要咁做呢，做咗呢樣嘢，然後又話即係要保障佢嘅私隱，所以唔俾啲人影啦。 要讀出嚟嘅咩？即係其實嗰個搜查過程。 係啦，琴晚有 佢核突，佢核突個身份嘅時候，佢佢要啲記者係可能佢錄咗佢啦嚇，咁咧就係、是、你咩機構你個名係啲乜嘢嚇？嗱、我哋覺得即係一咁大批嘅即係要記者去核實佢身份，本身都已經覺得好有問題嚇、因為警方即係 stop and search， 即係截停搜查查袋查一啲證件。咁都係要有一啲嘅合理嘅理由嚇，呢、這個我諗鄭成龍都會清楚嚇，即係佢可能係犯咗事或者懷疑你犯事，咁樣嘅情況之下，咁但係點解幾十個即係記者一批一批要佢哋係咁樣即係查咧？ 我想問啦，鄭成龍嘅理解係點咧？即係譬如話查搜查嘅時候，係咪警察有權利要你噏出你嘅名同身份出嚟嘅咧？ 正常 stop and search 咧，其實就唔需要你讀出嚟嘅。其實個警務人員就只需要問你攞證件，咁、佢自己去搜你個袋，又或者係你喺你睇咗情況之下嘅，即係叫你打開個袋俾佢睇裏邊有啲咩情況。咁我就唔係好見即係以往嘅情況咧，就係、是、需要你自己大聲讀出你個名同埋嗰個證件， 同埋使唔使即係所謂嘅合理懷疑先搜噶嘛？咁呢個合理懷疑係咩意思咧？ 當然啦，就係佢懷疑嗰、那個即係被搜查人士裏邊嘅行裝裏邊有一啲係可以攻擊到，或者係即係將會攞嚟攻擊嘅嘢啦。咁但係當如果嗰位人士係即係講明佢係記者嘅。咁亦都可能係一啲即係坦白講啦，即係大台嘅記者嘅。咁究竟嗰種手法係會唔會需要係即係守得咁徹底咧？咁因為其實咧好多遊行示威情況裏面咧，真係坦白講，而家可能好多場面咧係記者多過示威者，又或者警察多過示威者都有嚇。咁但係記者嘅人數真係好多，而真係有啲啊楊主席其實即係可能都要麻煩你睇一睇就係、是。有啲記者啦，即係真係嗰個操守問題，可能係真係大家要注重一下。我舉一個即係簡單嘅例子，差開少少，就係、其實喺琴日嘅情況裏面咧，我見到有一位網上嘅記者咧，係直接咁影住一位警務女性警務人員個身即係身體嘅去做一啲批評啊，即係啲説話係難聽，就是、做一個直播。咁佢附近有啲男警務人員啦，或者有其他同事咧，亦都係留意咗件事件，而佢嗰位女警務人員咧，亦都係同佢身旁嘅同事咧，係作出一啲反應嘅，即係亦都係啲投訴或者要注視呢啲情況。其實喺咁嘅情況，記者操守方面嘅，亦都係要注意。其實我諗雙方嘅關係係因為有唔同嘅人混入咗喺一啲記者群裏邊，又或者係一啲警務人員就住一啲情況係對警對記者嘅態度唔好，咁所以關係先去到咁樣。咁我諗可能會唔會你哋真係要直接約見警務處處長，又或者係因為呢啲情況會衍生到投訴嘅，定係會需要監警會介入件事，咁佢哋去幫手做出啲溝通處理咧咁。 今日嗰個聯署其實都係即係有個要求，都係即係希望同即係處長，因為上一任之後，包括其實之前啊，盧偉聰其實都冇見過即係一啲新聞團體啊咁樣嚇。 係。 嗱，鄭成亮，你頭先提到嗰個個案咧，我諗行係絕對唔會認同即係呢一種咁樣嘅行為嘅嚇。咁呢個就係我哋會覺得就係記者唔係做緊即係記者嘅嘢嚇。咁咁呢個個案嗰位人士究竟係個背景係點？我唔太即係我哋唔係真係好掌握啦。咁我哋即係或者我自己同一啲警方嘅一啲管理層溝通嘅時候，亦都好強調呢點，就係話記者其實唔係話即係所謂九大專業啊，即係我哋考咗試咁攞咗個牌咁啊掛牌咁樣，律師啊、醫生啊，唔係咁樣個性質，唔係咁樣嚇。但係即係記者都係有一啲基本嘅一啲操守啊、準則啊、做事、採訪啊咁樣嚇。咁而佢去到現場，佢做採訪，佢嘅一啲言行，其實如果係已經係違反咗，其實係超越咗一啲咁樣嘅守則嘅話咧，如果係我哋嘅會員，或者如果係呢啲機構，嗰個機構本身或者我哋個會本身，其實都應該回應嘅，都應該去處理嘅嚇。咁 我想問一下阿楊建興啊，咁其實我諗直接啲講啦，就係、即係而家有一啲所謂我哋傳統媒體、主流媒體嘅記者會好重視一啲專業操守啦。咁有一啲網上媒體都好重視專業操守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好新嘅，可能係。 大家都唔識嘅一啲網上嘅媒體咧，可能係好少人嘅啫，可能係幾個人咧就已經可以組成一個媒體嘅時候，嗰佢哋嘅專業操守咧，其實記者協會有冇辦法去處理佢哋嘅問題咧？其實係冇辦法嘅喎，係咪咧？ 第一我就唔想咧係講就係話邊一類傳媒機構佢係規模大啲，或者佢就冇一啲操守問題，我覺得都唔係咁樣。過去我哋過去都見到啦，普立茲獎一啲即係好出名嘅國際媒體，最後都係發覺嗰個係假新聞嚟嘅，都會有呢種情況。而家我哋的確係見到好多唔同類型嘅背景嘅規模，亦都好即係好分別好大嘅媒體，各種各樣都有。咁係咪某一類會係更多呢？即係呢一類嘅問題咧？我唔敢咁講，咁但係嗰個原則係都係清楚嘅嚇。就係、是、一啲基本新聞嘅一啲嘅操守或者記者應該做嘅嘢，喺現場嘅好簡單嚟講就係記者就係一個記者就係一個報導者，佢唔係一個參與者，佢唔係一個示威者。咁佢做嘅嘢其實就係、是、如果喺呢度出，即係喺呢度係清楚嘅話咧，咁有時可能我哋都真係有啲情況係即係啲記者都未必控制到個情緒啊咁。咁如果真係過咗位嘅話，咁、那個機構本身或者譬如話我哋嘅會係我哋嘅會員嘅話，我哋即係覺得當然係應該要處理啦嚇。 但係譬如佢哋唔係你會員咧，其實喺記協嚟講應該都好難處理到嘅，係咪咧？ 要出當然但我諗如果嗰、那個嗰、那個影響係影響到成行嗰、那個聲譽啊。嘅話，咁當然都應該要俾即係一個好清楚嘅信息俾個社會，就係、是、我哋唔認同一啲做法啦，唔認同一啲做法。 咁我諗呢兩日新出現嘅問題，我諗都唔係好新嘅啦，就係、是、大家都會好多記者都會發現啦，多咗一啲中學生嘅記者啦。咁甚至之前呢兩日就出現咗一個12歲同埋16歲嘅一啲新媒體嘅記者啦。咁你覺得喺呢方面咧，即係應該即係咩態度去對待佢哋？ 首先我哋因為有個好具體嘅個案琴日啊，咁我希望其實啲聽眾都其實可以睇翻先呢兩個小朋友啦，呢個兩個小朋友究竟佢做咗啲乜嘢，做咗啲咩錯事，佢係咪做咗啲錯事咧嚇？我其實諗嚟諗去，我睇唔到佢哋做咗啲咩嘅錯事。學習有啲喺課堂學，有啲喺課室以外學。生活都是一種即係好多都是體驗，好多都是一啲嘅你自己嘅觀察，你自己去現場睇下嗰件事係點樣發生，啲人點解嚟即係抗議又好，或者係某啲形式嘅都好嚇，嗰、那個唔一定係嗰、那個點解一定係壞事先呢？ 即係警方嘅講法就係話佢哋應付唔到咁複雜多變嘅情況，置孩子安危於不顧，呢、這個警方講法。 我哋讲翻琴日嗰个情况系咪一个即系极危险嘅地方？嗰个系一个系一个商场。其实就算佢唔去采访，我谂佢都唔要攞，即系佢自己去个商场嗰度去睇下，或者佢去个商场嗰度个机铺嗰度打机咁。唔会话有啲乜嘢嘅问题吓。佢用咗啲时间去睇下个社会发生啲咩嘅事。佢有個平台，佢自己即係成立咗一個即係Facebook 嘅一個專業咁樣，將一啲片咁樣擺咗上去。嗰、那個係公開嘅，其實即係佢哋亦都有介紹翻佢哋點解成立咗幾耐，佢哋想做啲咩嘢。我自己睇一睇翻咧，其實同我哋好多啲啊，所謂主流媒體啊，或者其他啲媒體啊，冇乜大分別嘅其實嚇。佢哋唔係完全唔知道佢哋做乜嘢嘅，即係當然你去到現場，真實嘅即係情景嘅話，咁佢好多地方係缺乏經驗，亦都未經歷過，可能就會出一啲問題。喺嗰啲地方，我覺得係完全好多嘢可以做啦。但係我希望即係社會唔好睇就話，呢兩個小朋友做錯咗事，因為 佢跟住就道歉，同媽咪話對唔住。咁但係對唔住乜嘢呢？對唔住佢哋冇做到即係咩嘅錯，佢哋唔係去即係打爛啲嘢呀，或者係去做破壞呀咁樣。 是啊，楊主席，我見到昨日嗰段即係有兩段片出現啦。我見到就係、是、其實、那個嘅小朋友啦，我哋都用小朋友形容啦。其實好禮貌嘅，其實佢就好清晰。如果警務人員問佢啲乜嘢，佢都係清楚交代，佢亦都講得到佢自己嗰、那個即係所屬嘅媒體係乜嘢。我覺得成件事嗰、個小朋友係交代得到嘅。唯獨是就係同佢即係做一啲即係對話嘅警務人員個情況係相對激動嘅，呢、這個我諗我大家有眼見得到。但係我哋睇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個小朋友如果去做一個咁嘅媒體嘅時間，佢個人生安全即係點樣處理呢？如果你都話如果係隸屬一啲即係傳播媒體嘅，你都起碼有份保險啊！如果你咩事咁，但係喺呢個情況裏面我哋見唔到佢有啲咁嘅保障。咁呢啲情況我哋係咪即係？都是会建议啲后生仔会咁样做啊，定系话要有一啲即系可能会唔会记协谂啲保障嘅，即系如果你出咗事系点咧？因为其实而家啲示威游行系多变嘅，随时系可能有机会系会变化成一个即系一个相对差嘅环境。如果系追住一班人影相咧 ，escalator 即系嗰啲自动电梯啊，成啊，如果呢个小朋友出到意外咧，又有人会怪警方点解当时你唔做一啲嘢去保护呢个儿童？我谂两边都要做翻些少即系事先啦。 我同意你剛才讲，就是说学即是那些学生他要知道就是一就是那个现场是会多变的。 是 会有些地方有些情况他原本是完全没有事，但是可能一瞬间呢就会是有一些危险的。他们是要知道就是他要知道晒呢啲嘢，一佢要知道佢系做记者，二佢要知道即系佢去啲啲现场咧系会出现呢啲嘅变化。最好就系佢系同家长系清楚嘅，家长甚至可以即系讲翻呢啲情况俾佢知，老师讲翻呢个情况俾佢知。佢喺个安全嘅情况之下采访，我唔觉得系有啲咩问题嘅吓，其实吓。 但系会唔会即系记协有一啲嘢可以帮呢啲？而家好多学生媒体出现咧，可能对于咩叫做记者操守啊，有啲乜嘢专业守则，其实冇乜人知嘅，可能佢哋唔系咁清楚嘅。我哋都好难期望佢好清楚嘅。 我哋其实即系反修例之后，我哋见到其实好多校媒啊。即是大學佢有啲係唔係修讀新聞系嘅，佢哋係辦一個電台辦一個雜誌咁去採訪，咁都走得好前嘅下。咁我哋過去嗰段時間都大學係即係有打亂到啦疫情下，咁但我哋都接觸到一啲嘅校媒嘅，咁我哋都其實同佢分享講返首先歐嘉倫你提嘅呢啲，起碼佢哋係有個好直接面對面咁同佢講翻，即係呢啲其實書本都會有嘅東西。咁中學生我哋亦都接觸到部分嘅嚇。咁亦都係講翻剛才嗰啲嘢嚇。咁所以係佢哋清楚曬一啲呢啲嘢，然後佢哋係認為有啲情況喺一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去進行一啲採訪。我覺得係。最理想其實是做到他們又可以做到的採訪，亦都沒有一個所謂危險的問題，或者即是造成一些他人生的一些的安全啊咁樣。 好啦，咁唔該曬你，唔該曬楊敬聽。主席， 即我谂，正如阿杨主席咁讲啦，即其实我哋多一啲学生传媒嘅，其实我哋好多事情，例如好似荃湾有啲开枪事件嘅，都系一啲大学生佢捕捉到呢啲咁嘅镜头嘅。但系佢哋真系要注意自己嘅安全，因为喺真系好突然间会多变，同埋喺而家双方都有唔同等级嘅武力使用情况之下咧，其实系会影响到呢班年轻人嘅安全。咁呢一个我谂，可能记者要谂一谂，会唔会有啲训练？又或者是好像调解会咁样，起码都有八个钟或十个钟的训练俾佢哋，至少有基本的操守或者学识一啲嘢，先至落场。 咁呢样嘢咧，即系我谂大家都知嘅咧，就做记者要抽离啦，唔好影响事情嘅发生啦，将事实同评论分开啦。呢啲我谂即系记协都可能可以做多啲。唔该。